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你哋好啊！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咁啊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今日咧就系12月26日，继续都系公众假期，农历方面咧就11月14日，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陪住各位听众，希望大家喺今日继续咧就系轻轻松松咁啊，可以咧就系欢度你嘅佳节。咁啊，寻日如果你需要翻工嘅，咁希望你今日亦都可以得到诶属于你嘅假期，又或者你仍然好喜欢你嘅工作嘅，咁一样可以即系享受自己嘅生活，都一样可以。今日咧就系即系传统嘅拆礼物日嚟嘅，咁啊15度嘅气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眨下眼咧，都就快去到新嘅一年啦。由今年2023年嘅第一日开始数下数下，而家都仲得翻咧，都唔够一个星期，就已经要迎接2024年。喺新嘅一年入边，即将嚟到，你会唔会同自己讲啲重要嘅事情？你需要继续咧去做得好嘅咧，包括咧要对自己嘅生命要热爱，要做一个勤奋嘅人。要有唔放弃嘅心态，好多嘅事情你都应该咧就系主动啲，好似咧就系拆礼物日咁样，或者圣诞节咁样，有冇谂过其实喺圣诞节都主动啲同朋友讲句圣诞快乐，主动啲将自己啲嘅心意同朋友咧就系展示出嚟。有阵时人同人之间咧系好得意嘅，即系互相送礼物，唔单止咧系一个传统，更加咧就系表达你自己心入边嘅一种嘅情感。可能你对佢好嘅，你本身你都锡佢嘅，你真系想喺呢个时候有少少表示，其实亦都系一件好嘅事情嚟噶。咁所以今日如果你系真系有礼物，寻日收到嘅，今日收到嘅，唔紧要，或者呢段时间都收到嘅，咁可以将你呢一份咧感谢嘅心，咁好好地又回馈翻，或者表示翻俾送礼物俾你嘅人，咁啊令到大家嗰个友谊，大家嘅感情可以更加好。送礼物或者得到礼物唔系必然嘅事情，当佢发生就要好好地去爱惜。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城市里已蕴藏太多孤独心声，有种爱期待和应，默默让我感应，很想你记住，你心内有火星。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造人，无论有没有半张翅膀，或是缺乏最完美歌声，但我相信仍然动听，现在为你保证，漆黑里照亮你的路，布满了星星。飞，我伴你飞，假我为你起， 醒，但我相信仍然动听，现在为你保证，漆黑里照亮你的路，布满了星星。 早上6:15，你是刘德华，没有翅膀的天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一望出面的天气先，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的气温显著较低，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是较多的，咁气温逐渐回升啦。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是有阳光，而家1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另外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嘅生效紧啦。昨天都跟各位听众提过，就是有圣诞老人就会回信的，那么件事当然是开心啦。其实每逢圣诞节，世界各地的民众不理是什么年纪都好，他们都喜欢就写信给圣诞老人，写下自己的愿望。今天而在芬兰北极圈内的地方，圣诞老人村的邮局，好啦，看看了。好啦，圣诞期间原来他们每一日呢就会收到超过30,000封的信件、哦。其实呢想起都惊啊，如果你每一日都会收到30,000封的信件，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自己处不处理到这30,000封的信件呢？咁所以呢原来当局就得意啦，他们用了新的方法，他们就向呢就是民众就招手。意思就是说呢，他出了个公告就说到，喂，我们免费住宿，咁啊，协助圣诞老人啊处理邮件。咁呢个咧都有趣啊！咁啊，呢个外国方面嘅报道咧就话到，喺一个圣诞老人村嗰度咧就用一个咧就打工去到换取住宿噶嘅计划嚟噶。嗱，参加者咧就需要协助，佢哋个名叫做精灵助理处，即系帮助呢个精灵助理啊，就处理数以万计嘅邮件。咁之后咧就可以免费喺圣诞老人村嘅小木屋入边咧就住宿3晚。啊，中唔中意啊，或者啱唔啱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咁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喂，我觉得相当唔错、啊，可以喺圣诞老人村嘅木屋，咁就代表个气氛就好好啦。嗱，呢个木屋入边咧，你可能都会质疑，到底个木屋个嗰个摆设啊，各样嘢是怎样的？会不会很残旧？会不会是完全住不到人呢？咁啊揭晓啦！咁啊呢一个木屋入边咧就布满咗当地嘅一啲嘅传统灯嗰啲装饰啊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着上咧就系精灵助理嘅服饰，咁啊同时亦都享有咧就传统芬兰嘅一啲嘅食物噶噃，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好似当地咁有好多体会嘅。呢啲体会系咩咧？就系可以你用嗰啲 雪地单车。咁啊，雪地单车咧就可以即系好似啲雪橇狗咁嗰啲咧，咁啊车你呢度去嗰度去，咁啊都系条村入边啦，当然系。咁啊，仲有咁当地系乜嘢啊？当地系可以享受呢一个嘅芬兰嘅菜式啦。咁啊，既然可以享受呢个芬兰嘅菜式，咁固然之亦都可以享受埋嗰个芬兰嘅桑拿，用呢一个芬兰桑拿去到放松埋你嘅身心。咁啊，以到放松嘅心情去到欣赏咧，当地非常之独有嘅一个叫咩啊极光、哦，所以真系见仁见智啦。如果你又好渴望有极光咁啊，亦都可以有免费住宿啊，机票自己俾，咁你就可以试一试去帮下手啦。不过另外见到芬兰国家旅游局啦，咁啊亦都会为参加者提供啦，哦，提供埋呢一个咧就去埋呢个伦敦希斯路机场啊，即系往呢一个圣诞老人村嘅机票。我呢一方面呢就旅游局都帮你諗埋啦，我相当之细心啊，咁有趣嘅。不过呢这个计划就已经完咗㗎啦。咁但睇返啦呢一个嘅计划啦，咁其实佢哋如果明年都係遇到相同嘅情况嘅话呢，断估啊都会呢就继续呢就係、是、去到俾大家呢就係、是、玩㗎啦。咁所以呢可以留意返啊，出年到底呢一个芬兰嘅地方会唔会有呢一类型嘅活动。咁啊，有嘅话咧，大家就不妨可以报名参加，可以成为华人嘅呢一个嘅圣诞精灵，一齐回信，都系一件相当之有趣嘅经历，可以喺圣诞节嗰度留低一个美好嘅回忆啊！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词，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身在此，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裂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挤染？即使我也不堪的形状。是破晓，驱使我很多发现，灵魂像诗，然后我能学会偷出的需要。Only for only for me。 叶明熙嘅一首歌曲《Only for M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6:24嘅时间啦，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我哋晨光生活博士，咁啊同大家讲下咧圣诞节，圣诞节咧咁啊当然系开心啦，不过咧点样啊，你都要继续咧就系好简单咁清洁下自己嘅家居或者洗洗自己经常用嘅一啲嘅器皿嘅，咁啊特别喺呢个天气啦，咁啊都系凉凉地，有阵时啊尖寒尖冻冻冻地。咁有一啲即系屋企入边嘅叫做污垢啊、污渍咧，咁其实咧，大家都可以谂下办法将佢清洗得干净啲嘅。咁特别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嗰啲叫做保温杯啊。因为呢个天咧，咁如果你发觉冻冻地咁，当然最好咧就可以利用呢个保温杯，咁啊装住啲暖水，咁啊令到你咧就可以出去玩嘅时间都可以有一啖又一啖嘅暖水咧，就可以令到你保温啦。要清洁呢啲嘅呢一类型嘅叫做万年积咧，其实都系冇你想象之中咁困难啦吓。咁啊，只要需要咧一样神奇嘅嘢，就系鸡蛋壳啦。咁啊，有唔少人咧就传授过啦，保温杯咧系其中一个咧难清洁嘅。咁啊，平时嗰啲水垢啊，甚至乎咧就系茶渍啊，咁啊都系会喺嗰啲狭窄嘅空间，令到你好难清洗。久而久之，你发觉咧就会变黑啊，变成咁样。咁所以咧就要处理佢嘅话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佢啊相当之头痛。原来只是需要鸡蛋壳的，咁啊就已经可以咧就帮佢清洁到嗰啲万年嘅水渍。不过咧，其实讲呢一个万年水渍之前咧，即系除咗呢一个嘅保温杯啊，亦都可以睇埋佢有一个咧就系万年水渍嘅去污法咧。其实喺屋企嘅厨房嗰度经常都有嘅。呢个咧就唔系用鸡蛋壳先，就用醋同埋保鲜纸就一样可以噶。先将醋咧就倒喺呢一个嘅百洁布上边，清洗下你嘅水龙头上面嘅污渍。咁由于醋嘅酸性就可以令到呢啲污垢咧就浮现，咁于是乎咧洗刷嘅时间就更加容易明确揾到你嘅目标啦。咁趁住啲醋咧就仲未干透嘅时间，喺呢个时候即刻就将啲保鲜纸就包喺呢个水龙头，佢就好似咧用啲醋咁样不断腌佢啊，腌佢大概15分钟咧，你就发觉咧吓效果咧就相当之显著啦吓。咁即刻咧，你会发现啊，佢嗰啲叫做污垢咧，就会跟住埋呢一啲嘅醋咧，就彻底咧就甩咗啦。咁可以令到你嘅水龙头咧，咁啊变得更加光鲜同埋美丽啦。我仲有个关于咧，就系水壶嘅清洁办法。水壶嘅清洁办法咧，听埋歌仔先，我哋下个星期再同你讲。 在当初隔了班房那走廊，没法上一课专心听功课，那霎眼过了几岁，情仍在砌堆，傻傻心很错乱。圣诞相约几千公里，乱发 postcard 来烦你，罗网乱那边 goodbye naughty， Santa baby oh tell me or is it just me， It's got Cupid on your sleigh， Santa baby oh tell me I'm catching this feeling but I'd rather catch a fly 喂，反正都系啦，不如咧就揾埋俾大家啦。咁啊，听住呢首歌曲嘅马天佑嗰只咧，就未发生的圣诞舞会嘅时候咧，其实即系需要将呢个鸡蛋壳噶吓，咁啊利用废物，即系废物利用啦，一分钟咧就可以完全清洁噶啦。用法非常之简单，将呢个鸡蛋壳咧就放喺保温杯嗰度，然后咧就倒呢个40度嘅热水，然后系咁去摇，好似 shake 咁啊，嗰啲bartender咁啊摇一分钟，跟住咧就搞掂噶啦。 Cupid on your sleigh, Santa baby, oh tell me, I'm catching thi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新界东北田堆填区寻日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0岁男工人被一架垃圾车倒车时撞倒，昏迷送院，其后证实不治。环保署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办商必须全力配合劳工处的调查，并且要在五日之内就事件向署方提交报告，署方会调查事件。环保署署长徐浩光对事件表示十分难过，并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署方人员已经联络死者家属，向他们提供所需协助。承办商亦都会向死者家属提供紧急恩恤金。环保署表示，事主由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营运合约承办商聘用，负责在新界东北堆填区操作废物倾倒台。劳工署表示，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现正调查。国务院总理李强以视频方式出席南昌江湄公河合作第四次领导人会议，会议发表南湄合作第四次领导人会议内比都宣言，表示六国同意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鼓励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支持六国执法安全部队定期沟通，又强调要携手努力，进一步强化执法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打击跨境、网赌、电诈、毒品贩运、贩卖人口等犯罪活动。宣言又提到同意有效落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进一步提升区域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并同意加强新能源政策交流和新能源领域合作，包括电动汽车、光伏、节能增效、低碳可持续发展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接连发生严重事故，约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约谈指出，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安全生产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已经发生三宗重大事故、17宗较大事故，尤其是上个月28号双鸭山市双阳煤矿发生气体爆炸，本月20号计西市昆源煤矿发生重大运输事故，共造成23人遇难，并且存在瞒报方报问题，暴露出地方教训吸取不深刻，企业法制意识淡薄，瞒报方报事故屡禁不止，以及安全许可层层失守，监管执法宽松虚软，隐患排查浮于表面等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王长喜在约谈中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切实采取果断措施，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实地责任，尽快扭转黑龙江省重大事故多发频发的被动局面。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郊发动空袭，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驻叙利亚高级顾问穆萨维身亡。伊朗驻叙利亚大使向伊朗传媒表示，穆萨维作为外交官被派驻在大使馆，他落班回家之后被以军导弹炸死。伊朗总统莱希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都表明，以色列将为杀害穆萨维一事付出代价。伊朗外交部亦都表示，伊朗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采取必要措施回应以色列行动的权利。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谴责以色列杀害穆萨维，认为是懦夫行为。组织又指穆萨维在支持地区的抵抗运动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事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本来我想报佳音，但是因为唱得太难听不过到，所以呢我有报佳歌词。好世欢腾，救主下降。妈妈，我最锡你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老婆啊，阿爸阿妈咧，佢哋话想搬埋嚟一齐住、哦。 结婚之前唔系讲好咗要保持距离嘅咩？ 咁有咗小朋友，佢哋啊都想帮下手啫。 相见好同住难啊！ 试下先啦、啊，话唔定 OK 咧。 话唔定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微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可能揾到你嘅故事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六点三十七分嘅时候啦，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豪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啦吓。今日咧都可以话瞓晏少少嘅，咁但如果你起咗身嘅，啊不妨可以听听呢、這个。咁有间公司咧，咁经常都会研发一啲嘅机械人嘅，咁啊今次将呢个机械人咧又升级咯。好，我哋睇睇而家最新嗰啲机械人嗰个走势，到底系去到啲咩程度先？好啦，今次呢形容啊，咁啊呢间美国嘅公司呢话到机械人嘅研发更加似一个嘅人啦，咁啊更加呢就有一种呢就做到跳跃嘅动作添。跳跃嘅呢其实都唔系第一次出现喺机械人上面㗎啦，不过今次呢话到啊啲机械人呢就好似我哋站立式嘅跳远咁样，咁啊只手可以揈下揈下，跟住一弹弹到好远咁。咁呢个咧就比起佢哋2022年嗰个嘅版本咧，就有一个更加明显嘅变化。今日话到咧，上年咧佢哋即系都识跳噶啦，咁但系跳起上嚟嘅时间，无论平衡啊各方面咧，都会出现咧有阵时有啲嘢唔差，或者咧就冇跳得咁远嘅。咁但系今年到咯，嚟做一个咧就大幅度嘅改善，机械人咧嗰个嘅构造或者各种嘅情况做得嘅更加好，比以前更加细致。咁唔单止咧就系讲紧呢啲嘅跳跃嘅动作啊，可以做得更加流畅。咁啊，而且咧佢哋嗰条颈嗰个喐动啊。即系我哋有阵时咧要平衡咁，直眼都要周围望噶嘛，睄一睄咁样睇下边一度咧，我哋应该要落地嘅，边度咧系一个用力嘅地方嘅。而家机械人连埋条颈个位置咧都可以做得好好噶咯噃。好啦，而且佢哋五只嘅手指亦都可以发挥到一个重要嘅价值喺度。我细个咧喺小学嘅时候，老师已经同我讲啦。手指公、食指、中指、无名指同埋尾指，其实每一只手指咧都总系有佢哋自己嘅用途嘅。咁而家佢哋咧连埋嗰啲嘅机械人啊，都可以用呢一个嘅手指咧去到轻轻咁样去到夹鸡蛋啦。头先之前咧曾经亦都讲过噶啦。咁啊唔单止咁啊，佢哋更加能够咧就将呢一个机械人啊嗰个嘅体重咧就大幅度减少。咁所以话咧就相当之好啊吓。咁而家好啦。而家佢哋咧仲有一个新嘅期盼嘅，咁佢哋话到咧，去到明年嘅时候，当我哋再发表机械人发布啲机械人咧，佢哋有一啲新嘅路向嘅，咁啊除咗咧就系佢哋以前曾经讲过一啲好大胆嘅假设，就话我哋人类系咪都可以植入啲晶片咧，令到我哋唔需要读好多书，又有好多嘅知识喺入边咧咁样，咁今次咧佢咧就亦都话到啦。 是人啊，同埋機械人嘅合體，即係簡單地嚟講，即係好似著住嗰啲機械人嗰啲好貼身嘅機械人盔甲咁樣，咁都可以做到咧好多我哋想做嘅事情。嗱，呢個咧唔係夢想嚟噶，其實而家咧喺唔少嘅地方都有好多咧就係譬如護老院咁樣啦，佢哋都會著住一啲好簡單嘅盔甲，機械人嘅盔甲。咁著咗呢啲嘅機械裝置之後啦，咁一啲嘅年輕嘅或者一啲女士嘅看護啦，佢哋都可以咧好簡單同埋好有力量咁樣咧，就借咗啲機械嘅力量，就抱起一啲嘅長者或者抱起一啲需要幫忙嘅人，咁令到佢哋咧喺工作上面嚟得咧就更加快捷，同埋冇咁容易受傷，可以做得更加輕鬆添。咁所以話咧，機械人去到幫忙人類嘅世界咧，其實而家呢一刻啊，都已經係開始咗㗎喇。咁所以亦都唔需要呢就喺度諗係咪要等到十幾二十年啦先至出現，唔係嘅，而係我哋而家呢刻呢都已經慢慢係實現緊呢一樣嘢㗎喇。個問題就係睇下你自己睇唔睇到，有冇留意到啫。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係冇乜精神可以點呀？ 聽晨光第一線啦，我哋會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幾點有得聽呀？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6:42，晨光百科可以同听众一齐先望一望咧，就系出边嘅天气到底而家系点样咧？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嘅气温显著较低，日间短暂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噶，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咁啊未来一两日云量咧系较多，气温啊逐渐回升。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15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生效嘅。好啦，嚟到咧就系晨光百科啦噃。咁今日咧喺晨光百科入边咧就见到一样嘢，呢一样嘢咧我哋平时可能啊都会咧就系有好多疑问，特别系小朋友，我哋会见到好多雀仔喺个天嗰度飞嘅，冇错。咁但系咧有阵时行过街市就会听到啲小朋友就喺度问啦，鸡啊、鸭啊呢啲咧，点解佢哋又唔会飞嘅咧？咁样，其实人类又为咗食用同埋采集羽毛咧，就已经驯养咗一啲野生嘅鸟类噶啦，咁啊，从而咧就诞生咗鸡同埋鸭。所以唔理系鸡同埋鸭，其实佢哋嘅祖先咧都系能够飞上天上面嘅鸟类嚟噶。嗱，而家咧，有陣時睇過一啲網上嘅片咧，真係誇張啊！特別係喺一啲大型嘅農場入邊咧，當嗰啲飼養員啊，佢哋將一啲嘅食物咧倒落地下，然後大聲嗌一聲，咁啊喺附近山頭嘅雞咧都會咧洶湧而出，而且有啲咧我都睇過片啊，係。只是一种咧滑翔式的飞行咧，咁啊由一啲高处嗰度咧就直接落到落去呢一度咧，就系咁啄啄啄啄啄啄嗰啲嘅食物嘅。咁所以咧，我系都相信咧，其实呢一类型嘅禽鸟，佢哋本身咧系识飞嘅。咁当然啦，你睇翻嗰个嘅比例，例如鸡咁样，我哋成日都话肥鸡肥鸡肥鸡肥鸡，咁佢都本身超标咯，咁啊点飞得上天呢？不过对人类来讲，不识飞呢亦都可以话省却了很多的问题。因为如果例如是鸡和鸭不识飞的话，那就是代表他们不会飞走啦。那我们要饲养他们的时间呢就更加方便啦，更加容易饲养啦。而且啊，鸡鸭呢反复经过品种的改良，体重也都增加了，但拍动翅膀的肌肉呢其实相对于他们的祖先来讲已经可以话变得相当之弱的啦。于是乎咧，就变得唔识飞，而系变咗咧由高处滑翔。对翼咧都仲会拍下拍下嘅，即系我哋平时见嗰啲鸡翼都仲会拍下拍下。咁但系咪真系好大力咧？咁又唔系。 在自然界入面亦都有类似嘅鸟类咧，其实佢哋都已经进化咗去到第二个嘅程度噶咯噃。例如我哋讲紧嘅鸵鸟，鸵鸟只翼咧好细只嘅，而且咧我哋见得到佢嗰个嘅脚啊好粗大，冇错，佢亦都系跑步嘅速度非常之快。我印象当中啦，呢、這个百科全书今日就冇讲啊。我印象当中佢嘅时速都可以去到五六十公里噶吓，所以咧非常之惊人啦。唔单止系鸵鸟啊。其实企鹅亦都系唔识飞嘅雀鸟嚟嘅，嗱，鸵鸟嘅速度咧就奔跑得非常之快，企鹅咧亦都系擅长游泳，佢哋就将咧就拍动翅膀嘅方式就转化成为喺海入边咧拍动佢哋双手就变成游水。你去嗰啲咩海洋馆啊、生态地方啊，都会见到咧就系企鹅游水嘅方式，拍下拍下咁样，或者有阵时咧由水底嗰度弹上个浮冰上面咧。啪一声弹上去，呢、这个都系咧翅膀拍动嘅力量，令到佢喺水嗰度得到借力啦，从而咧就弹上去噶。喺呢啲鸟类亦都具备飞行以外嘅优异身体能力噶，所以咧佢哋唔单止佢哋应该话佢哋虽然唔识得飞，但系佢哋仍然能够咧喺户外嘅地方咁险要嘅地方，可以咧就继续生存落嚟，因为喺户外地方咧弱肉强食嘅世界。要生存呢绝对不是一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来的。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至少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理想，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太过害怕，伪装坚强，从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眶，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从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6:50，一首嘅作品，殷泽如嘅《惯性倔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日就是12月26日星期二，继续有茶艺课导师 Catherine 喺度。早晨， 早晨 ，Vicky， 早晨啊 ，Catherine。不知不觉间咧，虽然琴日系圣诞节，今日就 Boxing Day 啦。原来咧，下一次我见你嘅时候就会系2024年 啦。 系啊，咁快咧就嚟到呢一年嘅最后一集茶艺课啦。今日有冇啲乜嘢想同大家分享嘅 咧？唔知系咪咧就嚟去到年底咧，特别多嘢谂嘅个人。 嗯， 系啊，因为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觉得好像呢做了事之后回了工之后呢，好像时间到得特别快，眨眼就一年了。 会啊，以前呢回学的时候真的没有这种感觉，特别人越大呢就觉得时间越快。 是啊，还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回工呢大家不懂得给自己休息的。 嗯， 是啊，即可能大家会啊圣诞节放假，那好像真的放假，但是又去了狂欢啊、其实个身体都没有真的可以好好地去唞下。去旅行又要排到啊，我要走行程啊，总之12个钟啊，要系咁 shopping 行街。咁但系你去旅行变咗又唔系放假，咁、变咗你个身体其实系日积月累咧，你系可能自己都唔觉，但系其实系好攰咯。系啊，咁去到年底啦，咁都鼓励大家咧，真正俾自己咧去放松一下嘅。咁、我哋咧，譬如会做一啲系重拨啦、茶禅嘅活动啦，系俾大家咧去大休息，系真正去放松嘅重拨咧。他们亦都有分不同的脉轮的嘛，那我们会用重拨的方式去将大家的脉轮打开啦。那打开了之后呢，我们再真的用心去饮个杯茶的时候呢，你的感官所有东西都会被放大。是啦，咁我哋亦都係透過呢一件事呢，希望大家去連結返自己嘅身體。好得意㗎，平日呢可能我喺度行路，我唔覺得自己對小腿好攰啦。但係當你大休息我攤咗喺度嘅時候呢，啊導師可能會做一啲身體掃描啦，嗌你啊而家我哋去將我哋嘅注意力放喺背脊，放喺小腿，發覺嘩勁酸喎、原來隻腳，或者係啊膊頭係好攰。其實可能係你平日都有。 嗯， 即系可能我而家啊讲紧嘢咁样，但其实可能啊背脊都有啲紧张咁样，自己缩成日长期缩起咗膊头，但系你唔觉察嘅时候，咪唔识得放低咯。系啊，就好似我哋饮呢杯茶嘅时候，大家饮茶啫，点解要搞咁多嘢咧？系咪啊？但系当你真系去睇啊，啲烟系咁样噶，啊原来个茶叶沾咗水之后，佢系咁样舒展噶，诶饮落去嘅时候，身体啊系由食道开始慢慢落去胃部，啊到身体可能有微微嘅出汗。即系呢一啲嘅细微嘅反应咧，系真系你要将我哋嘅电话放低，我哋将我哋啊脑海谂嘅嘢担忧放低，先至可以做到咯。 所以其实茶道咧，唔系净系饮一杯茶咁简单，又或者唔系净系叫你静啊。静之余，你要打开自己的感受感官。 有时候呢我们做茶会的时候呢很有趣的，问你啊，什么是最好喝的茶？ 最好喝的茶就是不是自己冲的茶。是不是不是自己冲的茶呢？我太 笑死我。 信过自己啊我。 其实没有答案的嘛，是不是、 没有绝对 的嘛。我们一开茶会你就看到的了，我们可能一次过喝三四只茶、四五只茶这样。咁但係大家啊举手啊讲自己最鍾意嘅茶，原来每个人都唔同㗎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适合自己嘅嘢囉。係啊，而唔需要盲目去追求啊你觉得呢样嘢系最好，或者大众觉得呢样嘢最好，你就去追啊我哋都要呢一样嘢啦。咁呢个亦都令我哋反思返其实乜嘢系成功呢。是啊，即是我哋一年哇我哋咁努力去工作为咗乜嘢啊，成功咯。是啊，咁乜嘢系成功啊，是啊，有啲人可能系要我要买车买楼要有好多物质嘅嘢。但係可能其实对于我嚟讲，我近年亦都开始觉得成功就系我要健康。是啦、我要同屋企人有相处嘅时间。是啦、我要系可以好自在咁去过每一日咯。 其实我觉得呢好好啊，呢一集唔单止系回顾呢一年究竟你喺饮茶方面学咗啲乜嘢啦，其实反而系你点样睇下一年嘅自己呢，系咪仲俾咁多目标自己。嗱，做人有目标系好事嚟嘅，但系如果太大嘅压力你都要学识放松。 饮茶嘅心情呢系越饮越豁达。 係啦，越飲咧係會慢慢咧放低去比較啦，各種其實好無謂嘅，係啊，即係你有時喺度諗啊，其實每一日我咁辛苦做嘢係為咗啲乜嘢咧？係咪啊？當你真係迷失咗嘅時候，你係會情緒好容易受困啦。咁但係飲茶嘅過程咧，你係會發覺，咦，我開始覺察到自己啊，究竟原來呢一個心情係我真正需要嘅嘢，定係呢一個心情我係想同人比較？我是想做俾人睇嘅嘢，你慢慢就会识得啊，我分到想要同需要咯。其实我哋需要嘅嘢都系好简单咯。咁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透过饮呢一杯茶咧，系可以活到自己嘅人生咯。 今日红假啊嘛，希望大家今日咧唔好净系 Boxing Day 继续去玩，反而系留翻啲时间俾自己，回顾下呢一年究竟你得着啲乜嘢，你感恩啲乜嘢，然后咧就系展望将来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唔好睇自己，咦，今年好似做唔到、啊，就喺度比较自己，或者觉得自己做得唔好，反而就学 Catherine 话斋，冇一样系绝对，冇嘢系最好。 冇错，茶咧都要经历过热水咧，先至系一个洗礼。系啦，就算呢一年咧，可能就算大家有几多嘅历练啦、热水啦，都系会令你更加升华嘅。 咁希望下一年，即系下个星期二， 下个星期 系啦 ，Catherine 再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咧，都系一个重新嘅你啊！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上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口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亮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有要求，静静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呢首作品嚟自陈柏宇嘅《怀旧是一种品味》，转头分道广播，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候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交通组方面咧都系啊继续休息噶吓，咁啊唔紧要。咁啊，亦都咧就系透过交通组咧同埋运输署嘅网站上面咧，都揾到唔少咧就系关于交通方面嘅消息嘅。咁当然咧都系温馨提示，提一提各位听众啦。咁啊，为咗配合咧喺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嘅第57届公展会啦，咁啊有实施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嘅，咁啊呢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噶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喺呢一个10月9号其实都开始咧，咁啊赤柱有呢个特别嘅交通运输安排啦。咁呢个咧大家可能听众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啊今日26号咧，咁啊叫做拆礼物日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咧去翻呢啲地方咧感受一下咧呢一个节日嘅气氛。咁啊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嗰个交通嘅安排。咁啊啲巴士站啊各样嘢如果有转换嘅时候咧，都好容易会揾得到嘅啫。如果你平时唔系成日去开过一遍嘅，咁都留意翻啦吓。好，咁啊，跟住另外亦都见得到咧，有嗰个行人专用区嘅地点啊，咁啊位于呢个赤柱市场道嘅。咁啊，今日26号啦，咁啊亦都系呢一个行人专用区地点生效日期嘅。暫時睇到咧系最后一日嚟噶吓，咁啊大家都睇翻啦。咁喺上午11点至到晚上11点嘅，咁啊都系会有呢、這、一个叫做生效日期呢个行人专用区地点。咁啊，另外咧，其实都系早两日噶咯。咁啊，早两日咧见到香港仔隧道，咁啊，各位驾驶人士都应该知道噶啦吓，或者你平时行开嘅都应该会知道咧，就系亦都实施咗咧嗰个易通行嗰个嘅收费啦。咁啊，冇错，成为咗第8条，亦都系最后一条咧，政府收费隧道采用啊不停车缴费服务。咁啊，由5月初至今啦，咁啊去到今日26号，咁啊24号咧，咁啊亦都连埋呢个香港仔隧道咧，都已经实施埋啦。咁啊，当然嗰个叫做一切嘅情况咧，就已经实施完成啦。咁啊，大家就可以畅通无阻啦。咁啊，同时咧，亦都见到，譬如喺狮子山隧道啊，狮子山隧道咧，咁佢两边嘅隧道咧，咁啊，平时都有摆啲雪糕筒噶嘛，即系易通行都实施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嗰个叫做雪糕筒嘅位置咧，都摆放咗咧，又唔同得阵势啦。因为见到原先咧摆咗嗰啲嘅收费亭咧，亦都系已经拆除啦，咁可以令到咧就嗰啲驾驶人士咧行得更加方便。我自己咧喺行狮子山隧道嘅时候咧，都每一日咧都即特别好啊，因为佢嗰啲雪糕筒咧就全部反光嘅，咁可以咧就更加明显咁样睇得到嗰个嘅交通嘅情况。咁啊都几好啊，咁啊而家呢一个嘅隧道啦，好快脆咧就已经可以实施晒咁多。希望啦，咁啊嚟紧嗰啲就政府嗰啲就搞掂晒啦。咁啊睇下嚟紧嗰啲隧道会唔会喺个收费方面咧又有其他更加即是好的方法，可以令到我们就可以叫做驾驶人士可以过隧道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现在呢看到外面的交通的情况，当然26号大致上都是舒缓了很多了，连平时就算经常看到屯门新墟的位置都是没有塞车的，周围都是路路畅通，当然继续都是公众假期嘛，希望这个隧道隧道方面咧，佢哋亦都有一个更加好嘅点子喺嚟紧嘅时间，嚟紧嘅时间咧，亦都会有更加多 暢順嘅資料咧，就俾到我哋啦。咁其實咧，平安夜同埋聖誕日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交通方面嘅安排嘅。咁啊，睇下遲啲 Didi 翻嚟嘅時候咧，又可以同聽眾講講啦。咁另外亦都要提埋，咁啊提埋呢一個就係咩呢，就係、是、呢個香港嘅馬拉松2024啊！咁早提做乜嘢呢？因為咧就講緊啊出年嘅1月20，即係大概一個月之後，咁啊早啲温馨提示啦。咁如果你係參加咗咧，就係、是。呢、这、一個全馬、半馬同埋十公里嘅賽事啦，咁到期時咧，亦都會喺銅鑼灣嘅維園嗰度咧，就係、是、終點衝線嘅。咁所以咧喺上嗰幾屆嘅情況咧，就我覺得係會有少少不一樣嘅。嗱，今屆啦，起點就會喺呢一個嘅尖沙咀彌敦道啦，就全馬同埋半馬都係一樣。咁亦都會，譬如係香港島東區走廊十公里啊，仲有一啲譬如灣仔運動場嘅輪椅賽十公里嘅體驗組啦。咁啊，見到佢哋嗰個嘅起跑時間亦都係由5:40開始嘅。咁所以咧，到期時都有好多嘅交通安排咧，亦都可以俾到聽眾噶啦。咁到時又話俾大家聽。咁所以如果你係參加咗香港馬拉松嘅，無論係半馬、十公里定係全馬嘅，到時咧都要多多留意啦。 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释放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大众接受。相会活像巨宇听候，拖拖手手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饮台上饮起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次，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点解问多张耳仔？上百台双生子三，贵家得体，看数正睇睇。 作品嚟自 Twins 嘅《雙喜樓》，咁啊，電話旁邊咧都博通咗啊，我哋嘅神光大學嘅嘉賓啊 Ringo 噶啦嚇。 神光大學 好啦，早晨啊 Ringo。 系、哎、呀，早晨啦、 啊，早晨啦、 啊，圣诞节快乐、 啊，圣诞快乐啊 ，Ringo， 咁啊 ，Ringo 咧就 系礼物系都系快乐啊，礼物节快乐， 礼物节啊，梗系要快乐啦。嗱 ，Ringo 咧就系香港汽车学会会长啊，你要陪 Ringo 嚟嘅，咁啊都同我哋讲下啲汽车上面嘅事情啦。最近咧都有好多嘅朋友，当然我哋睇到，譬如喺日韩方面咧，哇，嗰、那个嘅气温咧好夸张，冻到地地震，又话咩？我睇啲报道-20几度。咁啊，系啊，连埋当地人咧喺个路面上面驾驶咧，都意外频生啊！ 咁如果我哋香港人平时都已经雪都唔见啦，见到结霜都已经 V 哇鬼嘈啦，咁我哋去到呢啲地方，我哋驾驶嘅话，有啲咩地方特别要注意啲，真系要揾 Ringo 同我哋倾倾先得啦。 好啊，好啊，早晨啊。早晨。咁咧，我谂就自驾游咧，就一定系开开心心、悠悠行行。咁样咧，先至有乐趣嘅。咁如果响雪地揸车咧，啊，当然咧都有佢嘅乐趣嘅。不过第一咧，我一定要提醒嘅，我就唔建议一啲新手车牌嘅人咧，喺雪地自驾游。 系， 嗱，呢个好重要嘅吓。一阵间我以下讲几点咧，咁大家会知道。 好啊。 啊，因为如果你连出边自驾游都好少，或者系冇机会揸过咧， 嗯， 诶、啊，包括新手咧，咁、 嗯、 就尽量喺雪地咧就唔好诶，即系诶呢个诶、自驾游啦，因为咧系非常危险嘅。 嗯，好， 咁喺雪地嘅自驾游咧，其实包括诶、日本、韩国或者其他欧洲都 系 完全一样嘅。 系、 嗯，咁啊，第一咧就系话，如果我哋自驾游嘅时间咧，必须系要首先， 嗯。 睇清楚个 GPS，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冇 GPS 咧，白蒙蒙一片嘅话咧，因为啲路咧已经系积雪啦嘛，好、多时啲路牌啊啲嘢都睇唔到噶。咁、第一你一定系要 set 好自己嘅 GPS 啦。 系，其实当地嗰啲街道咧，会唔会因为诶落紧雪嘅时候，佢哋啲街灯会有所调整嗰个颜色，令到佢即系诶驾驶人士更加容易睇到噶？ 嗱，你讲嗰个咧就夜间啦。咁夜间嘅时间嘅话咧，呢、這个无疑咧就系话更加危险。咁同埋佢一般咧，诶某啲地方街灯嘅诶夜间嘅时间咧，因为有机会啊，有机会积雪，所以佢嘅光度会光一啲。即系佢如果越暗嘅时间咧，佢积雪就越大嘅。咁但系呢啲咧唔系个个城市都有嘅，喺欧洲某啲城市有嘅。咁、所以我正话佢提到咧，就第一咧就系话你必须最好系。就 set 好自己的 GPS 啦。嗱，喺呢个雪地嘅自驾游咧，第一你一定系要留意一下你自己嘅安全嘅距离。咩叫安全距离咧？即系话，例如跟住前面咧，同埋我哋行住咩路咧？嗱，我解释下俾大家听啦。跟前车嘅安全距离咧、香港普普通通咧， 两秒嘛， 两秒 系啊， 两秒钟啊，咁啊两秒钟，咁啊即系大概系几多咧？因为如果你是在普通的马路上高，我们揸紧嘅车五十公里咁讲咧，佢个停车咧就话啊，我五十公里要即刻停车，佢要大概是十米，即系十米，佢先至能够咧系顺利停到车。 哦， 好啦，咁如果咧我哋响雪地嗰度嘅话咧，一般五十公里嘅车咧就要30米， 哇，争咁远噶， 系啊，好啦，嗱。再有一样嘢，如果我哋响雪地，即系结咗冰嘅雪地，嗱，正话讲咧有雪嘅地啫，啊，未结冰嘅。如果喺雪地嘅时间咧，五十公里咧系要112米，你先有机会停到车。 哇，唔系嘛，百几米你， 即系话咧1:10，即系平日嚟计。如果你响一啲结冰嘅地咧，嗰、那个停车距离系好远嘅， 其实 就算你一系 吓，其实诶、雪地同冰面系咪嗰个行车嗰个嘅技术都系差唔多，定系又已经又 哦两样嘢嚟噶啦。雪地咧就一般落雪， 系啊， 你行紧嘅时间咧，嗱，你要跟住前面嘅车，就一定系安全，即系点解会跟住佢前面嘅车咧？前面有嘅车行过嘅路咧，佢就将啲雪咧系压咗，压实啲、所以如果你经过呢啲 track， 即系话咧系跟住佢哋啲路咁去行咧，你又再跟住前车嘅距离远一啲，因为你有机会停车，唔系一路行紧噶嘛。 系啊系啊， 咁嚟计嘅话咪安全咯。 嗱、 冰地又唔同喎，冰地咧你就有机会你可能你已经睇唔到啲雪嘅，或者啲雪咧压融咗，但佢好薄，咁啊变咗下底系冰。咁、如果系冰嘅话咧，我正话讲过。五十米、112米， 系啊， 先至有机会停到车。 哇！唔怪之得我成日睇嗰啲片吓，我成日睇嗰啲片咧，其实啲车基本上斜少少，佢就算唔行啊，佢想泊喺度都无啦啦线走咗嘅。 系啊， 系咯， 系啊，嗰啲就冰， 系冰 嚟，冰 系。 嗱，咁当然啦，如果我哋自驾游嘅时间，如果去到日航好，去到其他好， 如果你有機會在雪地，冰地我就不 recommend 的，在雪地行車呢，第一你的裝備一定要夠，什麼叫裝備啊？你的車上高的裝備，第一一定要雪胎，雪胎的意思呢，它呢那些爪著力會比較好一點，就是說呢那些紋呢很深，你見到呢好像走越野菜那樣，那些紋呢一泛那樣，一個齒形那些，那些是雪地胎。如果你沒有雪地胎呢，它租車的時間如果是落雪呢，它必須呢就是會配備埋呢一些鐵鏈，將四條胎呢就箍住，好像個網那樣，那箍住了的時間呢，那所以當你停車呢就會咧佢找著嚟會好啲，嗱呢個係必須嘅。 哦，咁 如果你響雪地揸車，必須係要雪胎同埋或者雪鏈。 雪鏈咁嗰啲雪鏈惡啊，佢即係行嘅時候咪嘎嘎嘎嘎嘎咁嘅聲。 嗱，如果響普通油泊路咧，啱嘅。 係。 但係如果你係響雪地揸車，嗰個聲咧就會好細嘅啫。 哦。 因為點解啊？嗰雪咧好似個 cushion 咁樣啊，咁咧你只係個雪胎或者係個雪鏈咧，化氣嗰啲雪嘅啫。咁咧就聲就唔會話好大。嗱，不過記住，所以我就話講，如果你係響雪地揸車，嗱，你一租車咧，你必須係要知道個天氣，你去嘅咩地方，有冇落雪。你租車嘅地方未必有雪落嘅嚇，租車嘅地方。所以咧，你就必須係要去乜嘢地方睇天氣報告啦。同埋一般租車嘅公司咧，佢都會話俾你聽，嗱，嗰度咧係有落雪，咁你必須係要有雪胎啦。嗱，早幾日咧，我收到啲啲朋友都講咧，去到日本揸車，哇！租車公司就話有車租，不過咧啲雪胎嘅車同埋雪鏈嘅車租曬。 哎呀，咁啊真係麻煩啦！如果你要去嘅話，就真係冇啦。 咁你覺得應唔應該租車？ 咁梗係唔租啦。 嗱，不過咧，我同我朋友講，你可以租，不過你唔好去啲雪地嘅地方。 係啊，係啊，啱啱啱， 嗱都可以租，不過你唔好去啲雪地嘅地方。好啦， 啱嘅。 咁喺雪地嘅揸車嘅技巧咧，不外乎幾樣嘢嘅啫啦。第一咧就正話講咧，跟車距離遠啲啦，記得唔好一腳踩死架車。 係，即係收下收下收下咁樣。 冇錯啦，咁同埋喺轉彎嘅時間，雪地你有機會都係公路啊，或者係啲馬路啦。轉彎嘅時間一定要減速，因為點解？轉彎嘅時間咧有離心力啊，即係如果你嘅車快咧，佢離心力大咧，咁就算你有雪胎啊，好雪鏈都好咧，佢有機會咧失咗平衡啊。咁所以你記得啦，跟車距離遠啲，一腳唔好踩死架車，同埋轉彎嘅時間咧速度要減慢。 系， 同埋記得記得，如果雪地揸車咧，必須你要戴翻個太陽眼鏡。 哦，係啊，係啊，係，因為反光啊，周圍都係反光啊，係嘛？ 係啊，咁咧，因為雪咧就係白雪雪，如果響天氣好嘅時間咧，有反射。 哦， 所以咧，你記得一定咧係戴住個太陽眼鏡。 嗯， 同埋咧，記得如果你去雪地揸車咧，一定要加滿油缸。 嗯。 因为点解啊？有机会咧，你估计就话，我去到嗰度出嚟嘅时间，我再入油咧，可能封咗路，可能改咗路啊，即系啲油站。咁所以你必须咧系要有充足嘅油缸，即系话咧油嘅油量，佢以防必时之需。咁呢个好重要啦。 阿 Ringo， 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咧，如果你我去到咁冻嘅地方驾驶嘅时候，那个 engine 我挞车嗰阵时候，或者嗰个油缸咧？可能入面啲油會唔會叫冰噶？其實， 一般雪地揸車，你租車嘅時間咧，響油缸咧或者有各樣嘢咧，同埋入油咧，佢有一啲咧就係叫做止溶劑，即係話咧佢係包括機油，佢用嗰只機油咧就稀一啲嘅，即係個引擎嚟嘅。嗱，電動車另計嚇，如果咧入油嘅時間咧，佢亦都有一啲咧就係話佢唔會結冰嘅物料咧加咗落去。咁所以當你揸車嘅時間咧，一般人都覺得話喺雪地揸車天氣好凍，係咪揸唔著咧？咁有機會，除非你係擺咗喺度好耐，或者咧夜晚咧係零度以下，咁你就要好小心啦。咁如果唔係，一般咧，因為佢機油咧用一啲係叫做我哋叫做唔係話雪地機油，係一啲黏啲，即係比較上咧係薄。嗰、那個結嘅程度係冇咁大嘅，咁所以佢揸車都好易嘅啫，呢個唔需要擔心。 咁當然咧，雪地揸車，我正話都提到啦，儘量要乜嘢跟住前面嘅車喎。 係啊， 點解啊？前面嘅車行咗之後嘅時間咧，佢就將嗰啲雪咧係即係壓得靚一啲，係我哋叫實啲。 實啲 跟唔好跟咁遠嘅時間咧、哦，你跟住嗰條 track 咧就行得好啲啦。咁呢個咧係。少少嘅 tips 嚟嘅，咁嘅留意。 我自己就驚青噶啦。如果你我就算喺香港揸車都揸十幾二十年，但我諗我都唔係好夠膽揸。 你呢啲咧，如果喺其他國家或者日韓，你如果少自駕遊，甚至你冇喺個雪地揸車，你都係叫做新手啊。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啱啊！ 唔好意思啊，你都冇揸过， 情愿请司机啊，到时即系请翻当地人嗰啲专业司机揸。 唔系，当然啦，即系话如果你自己系揸车有经验，同埋自驾游都系熟嘅咧，你可以揾一啲好熟悉雪地揸车嘅朋友坐喺你隔篱。 嗯嗯。 同埋喺雪地揸车咧，有机会咧，嗱，喺我哋自己都好清楚嘅，喺雪地揸车咧系好，我哋叫做好花神啊，因为点解？你要望个距离啊，同埋咧刹车咧就要好小心啦、 啊， 跟车又要好远啦，转弯又要收，所以你好花神嘅， 好攰、 所以咧，逢系雪地揸车，譬如我听朝我要去巴度，我要去小张园咁，咁咧我嗰晚咧就瞓多啲，你平日瞓六个钟，你就唔该你瞓够七个八个钟，因为点解啊？养足精神， 养足精神啦、啊。 呢、這个好重要，好重要，好多人知噶，即系咧谂住斜我去玩啊，梗系越少瞓得，我咪越 享受 多啲。如果你喺雪地揸车咧，你真系要养足精神，因为你所花费嘅精神比响你普通嘅揸车咧啊大好多。 明白， 因为第一天气问题，第二你嗰个感觉嘅问题，第三个路面咧积雪同埋咧个变化好大。所以你如果唔够精神咧，我劝你唔好喺雪地揸车。 明白，阿 Ringo 嗱，仲有一分钟到啦，我想问一下，其实我哋嗰个车头灯咧喺雪地上揸车嘅时候，需唔需要换即系譬如黄色啊或者其他颜色嗰啲车头灯会先至会嘅？当地嚟讲会唔会合法定系点咧？ 唔会。雪地揸车咧就系、是、有时有积雪嘅地啫，但系对于天气咧，除非一路落紧好大雪啦。你正话黄色啲灯咧系雾灯。如果有霧的時間，你就要用黃色的霧燈，因為呢霧呢是那個折射率又不同了，跟雪的折射率不同，所以一般是無需要呢是開霧 燈。哦，那就用平時那些車頭大燈都已經可以的了。 可以的、 哦、 不過就當然呢，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跟車距離、剎車距離、 轉彎 距離必須要 啱啊，袋晒袋啊，因为咧，除咗系讲紧今日就话拆礼物日啦 ，Boxing Day， 咁但系嚟紧嘅时间咧，咁啊，即系可能大家2024年啊，仲有啲时间去旅行咧，咁所以呢啲咧锦囊啊，大家都要袋住啊，咁啊，或者你翻国内旅行都系一样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喺圣诞节假期期间喺东九龙加强执法，打击交通违例事项，并喺过去三日拘捕五人，包括四男一女，年龄介乎21至50岁，分别涉嫌无牌驾驶、停牌期间驾驶、容许他人无牌驾驶、超速及危险驾驶等。其中三名被捕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初向警方报到。另外一男一女就被警方扣留调查。另外，警方在行动中侦测到超过700辆车辆超速行驶，将会票控有关司机。警方亦都就其他交通违例事项发出122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向250名司机进行随机酒精呼气测试。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郊发动空袭，造成伊斯兰革命卫队驻叙利亚高级顾问穆萨维身亡。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号小白啊，今年最想锡嘅梗系我妈妈啦，因为佢经常都会喺你觉得攰嘅时候，佢煲定靓汤，煮定一啲咧由细到大我最中意食嘅食物，去到鼓励我，令到我好快脆又可以回复翻体力，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所以今年一定要同妈妈过一个开心嘅圣诞节。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快乐七点三十七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 哦！喂，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拆礼物日嘅，都系讲圣诞快乐啦， 冇错， 一个愉快窝心嘅圣诞节啦， 有啊，好开心啊吓，咁啊，琴日就同屋企人食咗餐饭啦， 我见你妈妈都 出动， 化身成摄影师、啊， 唔系、欸，其实系咁样噶，我帮佢哋影咗好多张相，跟住佢哋唔好意思，跟住话，我都帮你影翻张，同埋佢哋知唔知点解啊？佢用一份新嘅聖誕禮物，係、 哦、 一部新嘅電話， 怪之得啦， 係啊，佢要話俾人聽，佢有新手機，係啊，越影越有機，係啊，咁啊，小白都開心。我見琴日續翻個故事咧，開麥嘅時候咧，佢話啊，小朋友開始唔太相信聖誕老人。 係啊，佢已經同我講咗唔信有聖誕老人啦。 咁、啊、我覺得值得接翻下回， 跟住、啊、我就同我唔知道，我唔記得有冇開麥講咧，就係話其實我已經過埋今年咧，我就唔會再以聖誕老人嘅身份咧就送禮物俾佢啦。因為既然佢都唔相信聖誕老人咯，咁聖誕老人都唔會送俾佢啦，都好 logic 一件事。好啦，咁我就反正都準備咗啦。咁啊，於是我尋日其實翻工嘅時間咧，小朋友在屋企瞓覺，咁我就叫屋企人咧就準快啲準備翻對物，咁啊聖誕物，咁啊將個禮物咧就擺喺入邊啦咁樣。咁佢咧就收到嘅，咁佢收到嘅時候朝頭早咁，當然佢就好心急啦，其實佢拆咗㗎啦，佢等唔到 Boxing Day 呢個耐性方面呢要再斟酌斟酌。好啦，咁呢個就題外話。咁但係呢，佢我尋日夜晚就見到小朋友嘅時候呢，咁佢就拎住嗰份禮物，佢無端端行過嚟同我講過、啊、爸爸，我知道呢係冇聖誕老人㗎，咁呢份禮物我知道呢係你周圍揾呀，揾咗好耐跟住先至會揾得到送俾我嘅，你係用聖誕老人嘅身份送俾我，所以我好多謝你咁樣、 哎、 所以佢知道呢今年呢除咗我送咗一份嘅 figure 玩具俾佢之外呢，另外嗰份佢自己都好鍾意嘅玩具呢，佢知道兩份禮物都係我送嘅，咁佢突然間講咗呢番說話嘅時候呢，真係有一種窩心嘅感覺，同埋覺得嘩，一個八歲嘅小朋友佢咩事？佢食咗咩药啊？ 呢个 系咁样嘅 成长嘅对答啦。可能听收音机嘅你啱啱，喂，琴日冇听晨光，因为去咗玩。今日小白无端讲呢句，话说系咁嘅。琴日船仔咧就带咗题目话，普遍咧小朋友咧，八至九岁到咧就开始唔相信有圣诞老人噶啦，咁样。咁啊，适逢阿 Scott 啦，即系阿小白嘅大仔咧，就系呢个年纪咁样。咁小白就讲咗上半集就 系 话，系佢都同我讲话， 系 啊，冇 唔送噶啦。 啲同学仔话冇。圣诞老人嘅，你点睇啊？咁样咁小白话：如果你唔信嘅话，今年就冇咗呢份圣诞礼物，即系类似系咁啦。我印象之中，如果你可以听翻阿凯嘅，为咗呢个故事嘅上集，咁所以就得出呢个下集大结局 咯。所以我都好 surprise 啊！即系一个小朋友咧，佢知道冇圣诞老人，其实我都系意料中事噶啦。因为呢个世界大家明啦，咁啊咁现实，咁啊啲同学仔又系咁同佢讲话冇噶冇噶咁啊，咁啊上年二年班都仲坚持到同我讲话，真系有，我都觉得已经好难。 難得㗎啦。咁佢今年話冇咯，咁咪就冇咯。 但呢個係一個成長嚟嘅， 係啊。但係佢明白到聖誕老人禮物背後咧，其實係有屋企人去到為佢諗咗好多，考量好多，因為佢嘅喜愛嘅嘢都去奔波。呢樣嘢係原來佢看在眼裏，佢亦都會用個口咧，用個口去到表達，其實係好難得㗎。因為小朋友就算知道啫，哦，多謝你，但係佢講唔到嗰一樣就係、是。原来你都会为我奔波，原来你都会为我去到扑、嗯，知道我中意嘅嘢，你就去揾。原来你系咁细个，佢讲得出咧，其实系好难得啦。 抵晒啦，做咁多年圣诞老人， 系啦， 小白得到佢要得到嘅圣诞， 冇错啦，嗱 系啦。嘉明咯，我就见到你社交平台咧，就日日都要做嘢嘅，基本上我未见过你停落嚟啊。首先四台咧有一个音乐节啦，音乐会啦咁样，嗰、那个音乐节咧，我哋琴日做完晨光咧，跟住我就。就要揸个长程车，咁、我就谂住啊，圣诞节应该听四台就有气氛啦，跟住、一听咧就哇，唔系话撞嘢有位侯嘉明咗啫，跟住佢原来咧就将嗰个户外 show 咁嘅直播时段就系琴日朝头早around 十点零钟嘅时候咧就播翻俾听众朋友听， 是 就系讲紧香港电台第四台， 系啊， 咁个详情系点啦吓？ 其实咧呢一件事都真系好感动嘅、因为第一咧就原来发觉有好多晨光嘅听众咧都喺拆礼物日之前啦吓，即系平安夜嘅时候咧就去到香港公园嘅呢一个奥林匹克广场同我哋一齐度过呢一个平安夜啦、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是。圣诞园林音乐会云雀高飞就系今年嘅主题，就系、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主办嘅一个户外嘅音乐节目嚟嘅。咁呢一个户外嘅音乐节目咧，其实都有好多朋友都有问过我嘅，喂，系咪一家大细可以欢迎嚟睇噶？咁系嘅，因为门票系免费入场啦，咁同埋都系好适合啲小朋友去接触一下咩叫做美乐嘅一个机会嚟嘅。咁、都真系现场有唔少小朋友，不过咧我都有啲自己嘅小朋友嘅朋友仔就话，喂，可唔可以一齐嚟啊？咁我都有话，因为当其时嗰个嘅环境问题咧。是真的冻的同埋是大风的同埋我哋除了出电台之外呢亦都是一个电视的直播节目嚟嘅。咁、所以小朋友活动的空间就比较平时的一啲户外就比较小。 冇理由 take shot 嘅时候见到啲小朋友全部跑嚟跑去咁样捉伊恩啦。 同埋我估嗰啲乐器都未必系货跑嚟跑去，可能摁下跳下都还可以，因为都主流系 classical 一啲噶嘛。 系啊，因为今年都系火拍咗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嘅声乐合唱团啦，另外亦都有香港巴罗克式乐团咧一齐合作嘅，咁所以都真系有好多比较古典型嘅一啲乐器，同埋啲音乐人都系好出名嘅音乐人嚟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只系邀请咗我自己嘅三个女嚟嘅，佢埋 BB， 咁、但系咧，话说咧，因为当其时所开头嘅时候所拣上曲目咧，都真系比较静一啲，希望大家听得到真系云雀高飞嗰一种嘅美感， 同埋我估个过渡都有少少即系圣诞节 feel， 可能由平安夜开始，跟住即系马槽 feel 咁，即系传统嗰啲圣经故事又好 平安开始去到好激昂， 系啦，开始系咁啦。 你谂下拆礼物嗰下咧，今日拆礼物日撕开嗰个礼物纸，唰嗰下你都话几激昂。 即系嗰啲东方三博士啊，嗰啲咁样开始玩落去咁样， 咁即系一开头咧，真系俾翻啲即系大家而家谂翻转头就系、哇，当其时考聆听嘅时候嗰首六咒子啊， 有六咒子咩都 有六咒子啊， 个心问六咒子系关咩事啊？ 心仔都嚟， 系咪啊？即刻啲童年回忆翻晒嚟啊！ 圣诞节系有六咒子粉噶， 因为有啲幻想曲咧都系用翻J.S. Bach 啦，同埋又揾翻一啲佛学威廉士嘅经典之作。 好彩识你咋， 系啦， 我都唔识。头先你讲 咩佛洛威廉士啊，佢嗰个就话幻想曲对我哋嚟讲系回忆录噶咯， 威廉士车队喎， 冇错。咁所以听翻呢一啲比较真系静嗰啲嘅时候咧，咁就突然之间我喺后台咧听到出边有个 B B 喺度叫，跟住个头就听到我姐姐嘅 message 就话B B 好嘈，我同佢走先。 哎呀， 都 享受唔到啲音乐啦。 我估睇呢啲 classical 就算户外都有少少 manner 嘅。 系啊，都系其中一个经验之一啦。 即系你唔可以人哋演奏途中突然间，又大吵大闹，同埋去 Vivi 咁，好都未必好啦。即系企起身咁样多多动作，咁就唔系咁好啦。 不过当中咧都预咗系即系普天同庆啦，一家同乐嘅一个嘅户外节目嚟嘅。咁所以其实走真嘅空间。 相都有嘅，只不過咧係平時本身即係睇開一啲音樂會嘅朋友咧，佢哋就好識得點樣去做一個優質嘅觀眾。 哦，咁係，咁係。 係啦，咁所以喺佢哋嘅影響之下咧，小朋友都會自己識得乖乖地坐靜靜去欣賞咁樣。 基本啦，聽得四台，聽四台你都知道好叫做好 elegant。點解咧？有陣時我放工咧，即係四五點嘅股市波波動動，我聽四台啊嘛。 係啊， 聽四台。 冷靜翻啲先。 有五秒咧，好细声嘅音， 系啊， 跟住我咧，个车厢即系我自己个驾驶舱，突然间静咗咧，我有啲， 所以咧， 因为我哋当自己做紧广播啊， 因为我哋做紧二台咧，我哋成个感觉系不一样嘅，因为我哋咧一听到爹哋又会即系揿掣又成噶嘛， 同埋我哋热闹啲啊，有人声，同埋你有一秒你都哇个心慌慌。即係方失失其兵咁樣。 你知唔知我有聽過都係即係隔離台啲同事咧，佢話好啦，當你呢一隻 classical 完咗嘅時候咧，你千祈唔好諗住咁急，要緊接住第二隻。係、佢話有幾秒嘅空間咧，我哋會稱之為 dead air 啦。佢哋會稱之為餘韻， 係啱曬，冇錯。所以今次嘅學習咧，對於我嘉明嚟講咧，就係學習乜嘢叫做餘韻，係 啦， 俾佢有嗰個音樂完成咗之後嘅呼吸位，有個停頓啦，跟翻佢哋嘅節奏，跟翻住成首樂譜佢哋完美樂章之後嗰一個你心目中嘅拍手位，哪怕觀眾有冇拍手都好，你自己心裏邊咧都會真係聽 Q 嘅時候就會係， 即係要真係靜少少嘅，靜即係可能完。成咗一二三，跟住先开始。 可能唔止三秒添啊，因为你嗰啲头先嗰啲音乐仲好喺你个心入边荡气回肠， 系啊， 你个脑入边咧仲思绪紧，所以你要俾翻啲空间呢啲 audience 咧，去到将嗰种嘅感觉继续捉摸住。太早开声咧。骚扰人， 好似你做完一场好正嘅瑜伽咁，都未想咁快起身住啦，都想瞓多阵啫。 我琴日揸个长程车咧，都好长程，揸咗四十五分钟车到啦，佢 show 都未完，系最后我都 个半钟噶， 系啊系啊，最后我都去咗另一个地方咯。跟住你仲做紧 show， 所以我个世界入边，侯嘉明好似日都开紧工， 陪住你开工系嘛？ 陪住我放假啫，我放假啫。唔系我琴日都有翻晨光嘅，我都有开下工嘅，今日都有开下工嘅， 系咯，都系紧守岗位嘅。 咁你除咗做呢一个活动啦，咁其实成个圣诞节都密锣紧鼓，都系工作系嘛 ？OK 嘅，暂时嚟讲都电视节目就要差唔多过一段落啦，今年都可以话系收炉噶啦，咁。除了电台节目之外，其实今个星期六呢就会出巡啦，就会是代表着是三台啦，今次就 去到 冇错中环的这个摩天轮附近，在那个位置就会跟大家一起玩游戏，去做下现场直播样，都是开心跟大家一起去过节的。 那你有唞过的嘛，是不是嘉明？ 昨天唞了咯，昨天圣诞节正日啦，都是因为这边的圣诞老人呢都还是存在的，在我家里面。 即是你先生。 其实是我。 因为他是空落步噶， 系啊，但系咧，因为今年圣诞老人有啲忙啊，咁连我屋企嗰棵树咧都未有摆出嚟， 系 系啦，咁所以咧，话 先咪讲咗圣诞老人做户外 show 咯，去咗， 咁所以咧，大女咧都只不过系六岁啦，咁佢嘅圣诞老人系好实在嘅，咁佢咧就都有嗰一朝头早，寻日喺身嘅时候就话：妈妈，你做咩唔瞓觉啊？咁又话算我嗰晚唔知咪做完呢一个嘅园林 show 之外咧，好兴奋，四点钟凌晨醒咗瞓唔翻，咁啊，于是。乎咧就开始同阿女讲啦，系啊，妈妈瞓唔着啊，我等圣诞老人啊嘛，咁就弊啦。 好耐，你好少瞓唔到喎，嘉明。 系啊， 你嗰日真系好， 因为真系圣诞节啦， 可能真系嗰一日嗰啲classical 令到你个灵魂啊， 荡气 回肠， 骚动到你嘅灵魂啊。 同埋喺度安排紧，其实我啲礼物准备好晒未？今日啲嘢有冇齐晒咧？咁样咁啊瞓唔着啦。系啦，咁啊跟住就开始同阿大女倾偈，咁佢就话：你做咩唔瞓觉啊？咁我等圣诞老人啊嘛，咁点你等唔等到佢啊？咁我就开始嚟讲，我等到喎。不过咧，佢话我哋今年屋企冇树啊，所以嗰份礼物咧，佢就话摆咗喺阿嫲嫲屋企。咁阵间就去嫲嫲屋企嗰度，喺嗰边拆咯。 系。 佢话系咩？佢咩样噶？咁啊，大家倾咗一个好 圣诞老人咁嘅样 啊，童话式嘅一个计啦。 Santa Claus 今年咧，将个礼物咧摆咗喺 Santa 嗰度，边个 Santa？Element 嘅 Santa， 所以你一阵落就会有个。 系啊系啊。 中间咧先会有棵圣诞树。 同埋咧， 如果俾我讲翻啲感觉， 同埋仲要有张卡咧系认证。 性噶。你攞嗰张卡嚟 cashier 先至可以攞十份礼物 嘅，信用卡 成日都想用英文搞中文嘅，系机会啦。 哎呀，系时候啦。不过咧，今年咧，我哋呢一个嘅拆礼物方面咧，都有少少嘅你当系一个散鬼位啦。因为咧，我哋平时嘅拆礼物方式咧，就系基本上都系包好咗个礼物纸之后，咁啊写个名喺个礼物装饰度，咁跟住就见到自己个名就攞去拆啦。咁啊，最多即系轮流一人拆一份咁，睇下大家今次到边个拆咁样样。因为佢哋人数比较多，咁所以收到嘅礼物都比较多嘅。咁但系今年咧，实在妈妈冇时间包啲比较大嘅礼物，咁咧我就变咗咧，将啲大型嘅礼物就唔包啦，又悭翻啲包装纸，就将佢哋咧收埋咗喺呢一间大屋入面嘅不同角落。 哦， 就黐咗个号码喺度，就将佢变成个寻宝游戏。咁你点样揾自己对应嘅呢个台长号码咧？咁就系咧，我会问咗大家嘅家长，即系我哋一共有九个小朋友啊嘛，佢最中意嘅水果或者蔬菜系啲咩咧？咁我就走去揾一粒，譬如话有一个大表哥，佢最中意食提子，咁我就揾咗一粒青提咧，就包咗呢一粒青提，细细粒嘅，咁但系喺嗰个礼物纸上面咧，入边就写咗嗰个对应嘅号码。 哦， 咁佢就要好小心，唔整烂呢一张嘅包装纸，先至睇得到完整嘅号码系咩嘢。咁到你拆到嘅时候咧，就可以出去揾呢一份对应嘅相对换嘅号码啦。 六同九，你又画个？ 是的，有的。 有条拉 的。有条 拉的。撞了撞了禮物。 大家揸了跟住又。 咁所以大家拆到的禮物第一份是什么呢？有西蘭花啦。有提子。 好健康喎、啊、成件事。 跟住我找不到枝豆、哦、我就找了一粒那些叫什么 青豆啊。 唔系， 瓦沙比豆系嘛？ 瓦沙比豆嗰啲 食嗰啲，即系平时我哋嗰啲助酒小吃嗰啲啦。系 跟住又有一条青瓜啦，仲有揾唔到芒果，咁结果我系揾咗揾咗一条乜嘢咧？香蕉系有嘅，一条香蕉系容易揾嘅，同埋一个苹果等等啦。跟住就大家各位嘅表哥表姐咧，就拆，其实原来拆到西兰花咧，都已经好开心噶啦，或者拆到一条青瓜都已经好开心噶啦。 系个过程开心啊！ MC 系啊， 佢琴日都要做 MC， 是、 啊、小朋友 主持呢一个小 朋友拆礼物，小朋友拆礼物，要佢哋守规矩咁样拆，同埋、啊、搞搞气氛。哇，你有西兰花， 系、啊、未食得住嘅，不过你可以出去搵礼物啦。 嘉明，我唔记得咗西兰花嘅英文系咩 ？Broccoli，broccoli， 你食到一个 broccoli 咁样样，咁所以咧啲家长就 好少无端端咁样叫啊。你唔系话即系西兰花炒先有你。你中國就有，即係你明嘛？即係如果你喺大排檔，你西蘭花插先啊！你喺外國啲西蘭花配菜，你通常即係你譬如食牛扒，佢有啲俾你或者意粉。 係呢邊baked broccoli with cheese 咁樣嗰啲 brand 啊，但係呢邊咧， 枝豆係咩我都唔記得咗啦。 Edamame 咯， 唔係日文枝豆係咩？ 麻咩咯？ 系麻 咪就系咁咯，咁但系咧，家长们听完呢一个咁好玩嘅玩意之后咧，我哋谂住出年咧会有一个嚟个大嘅进展，就系咧我哋继续都系包翻一啲蔬菜水果，但系我就揾佢哋最憎嗰啲， 哇！ 咁但系个难题就系你要食晒佢先至可以出去揾礼物， 均衡营养啊！ 咁但系你可能啲大人。啲大人啊，都有啲自己唔中意食嘅，即系嗱，可能你包咗之后，即系大家共嘢一路，可能整杂菜煲又好，点都好啦，即系打边炉食咗佢啦。但可能有啲朋友就系好憎食，叫做青瓜嘅咁样先算啦。咁你摆咗落去个杂菜煲入边，咁可能啲大人自己都唔食嘅，会唔会啊？ 唔俾咯， 演进成 都要食， 唔食嘅话就冇得去揾你嘅礼物咯。 可以摆淮山同苦瓜啊，出年建议。 苦瓜哇，不得了！ 淮山都唔系嗱，小朋友好憎食呢啲咁样滑潺潺口嘅嘢噶。 但系呢啲好养生嘅嘢， 好养生啦，起码大人可以帮手食啦。 又或者佢系咪会有呢一个嘅圣诞礼物嘅刺激之下，真系可以展开佢人生嘅第一口呢？够唔够咧？ 又或者跟住爱上咗苦瓜又 系啦，即系将佢成个嘅经验扭转咗，变成一件好开心嘅事，有得唔得咧？ 得， 下年试下先。 好。Dear Santa, make my wish come true.On my list, it's the time of the year when I miss you the most. Sitting next to the fire, the mistletoe. I should be feeling a chill while I'm holding you close, singing carols and drinking cocoa. All the snow outside is falling.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It's all I want this year. This end to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reat should be jolly and here and sleigh bells ring. So I'll dream and I'll hope, wishing by Christmas Eve, we'll be happy and you're here with me. All the snow outside is falling,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It's all I want this year. This year to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here's only one thing on my list, I want my baby home for Christmas. This year there's nothing I won't do. I don't need a lot, just one wish. Bring my baby. 圣诞老人啊，无论圣诞老人又好，圣诞老婆都好啦，系喺呢一个普天同庆嘅日子咧，希望你有一个好窝心嘅圣诞节啦。听过有 One Republic 嘅 Dear Santa 啊，我又想问下你哋，小朋友会唔会送翻圣诞礼物俾你哋家长嘅咧？ 圣诞卡。 系啦，有卡咯， 即系大家心意卡咯，同埋嗰个都系学校嘅功课嚟嘅，玩下手仲系个爹哋妈咪自己整翻俾自己咁样，写给自己呢一封圣诞卡咁样系嘛？ 我哋就因为佢哋有学校画画嘅，咁啊画画中心都会有一啲咧，即系用你小朋友嘅作品去印一啲圣诞卡出嚟嘅、一啲小附加收费嗰啲嘢啦。咁今年都有印到嘅，咁讲真，今年嗰张咧有啲丑嘅，但系因为出自佢哋自己手笔，咁所以佢哋送出去嘅时候就多咗一份。心意咯。 哦，咦，你系今年嗰张有啲丑啫，喂，年年都有啲丑、啊。 今年我个二女画咗我哋一家出嚟咧，画埋工人姐姐嘅，但系啲人收到就，咦，好似有嗰啲咧，有冇以前画过啲手指人、 啊？手指人嗰啲啊嘛， 个个都系手指样咁样咯， 都几得意喎，啲手指样头。 大家开心就可以啦。咁啊，其实即系主持人啊，都分别收到听众朋友啲圣诞卡啦。其实我今年都收到一张圣诞卡咧，都系有朋友仔，有啲朋友可能移居咗去第二啲地方啦，跟住寄咗张。圣诞卡嚟咧，佢好正喎！我真系咧孤陋寡闻，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啊，拆开张圣诞卡，我以为写字啦，或者入边有张相啦。今年咧，原来咧好多圣诞卡咧用咗呢一个咧超环保嘅概念，就系、是、用咗录音咯。 哦，系啊， 我咧嗱，当然啦，你话喂普通可能用 WhatsApp 啊或者微信咩都可以录音啊 ，send 个 message 喂 Merry Christmas 啊，嘉明，祝你今年乜乜乜乜咁样。其实咧，你打开张圣诞卡咧，跟住你揿个 praise 咧。跟住佢就會播咯，話啊哦聖誕快樂啊！今年咧我哋冇得瘋狂狂歡啊，乜乜成成點點點點咁樣，跟住喺度講啦，跟住喺度講嘅時候，我有少少眼濕濕咯，即係一路聽，因為嗰個情況好唔一樣啊。跟住同埋咧，跟住我就即刻咁，我回唔到 message 啊嘛，又即刻叫做 message 翻去，但係用正常嗰啲錄音 app 咁樣同佢講，喂好正喎、啊，你張聖誕卡多謝你啊，跟住話係啊好正噶，你仲可以將張聖誕卡咧教你啊。咁长按佢三秒咧，你洗咗嗰段录音，跟住你可以录音再将呢张圣诞卡下年寄过去俾第二啲人咯，回翻或者寄俾其他人咯。 系， 咁我觉得哇，系咯，呢件事好似好简单，但系少少嘅创意同埋少少嘅科技，原来系帮得到手，令到张圣诞卡可以有机会永续咁样用咯。咁希望大家 Merry Christmas。 想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八点零九分，继续啊！圣诞快乐啦！咁、啊，今日都有好多嘢玩噶。你话个香港方面咁啊，马迷门啊，可以入下马场啦。 沙田嗰边喎，今日 系啦。咁啊，唔止英超有圣诞快车啊。马场有圣诞快车，好似隔咗两日就跑，因为今日礼拜二啊嘛，其实因为之前就礼拜六啦，又跑，隔几日又跑，隔几日又跑啊吓， 都好少系礼拜二 系啊系啊系， 三咁样 系之后啲马季啲赛期都有啲唔同啊吓，咁即系马迷们就会知道，咁今晚黑就英超快车期啦，咁好多场英超都大战连连，八点三十分已经有场纽卡素对呢个托定咸森林啦吓， 算早 系啊，十点钟又有更加多唔同。嘅足球俾大家睇啦，喺英超方面，咁呢个都系传统嚟嘅，咁样英超嘅拆礼物日就通常都啲赛果古怪啲噶吓，因为啲球员有阵时都会狂欢啦。 咦，咁唔通森林今晚都有机？ 森林换咗领队，我净系知道吓，睇下会唔会叫支持近乎勇啦。咁啊，主要角度临近年尾咧，都好多嗰啲回顾啊，或者咧叫好多嗰啲排行榜可以同大家讲啊，讲下咧呢个福布斯啊全球咧富豪排行榜啦。咁、第一位你都好熟悉噶，之前妈咪都嚟咗香港玩啊吓，咁 Elon Musk 啦咁样。咁啊，其实大家都觉得佢就系做车，佢唔系依家做航天科技。是 但 是 又爆了，好像最近 航天科技是吗？其实你我觉得我们不是很知道他信息的真相的、因为呢媒体呢又经常会啲矛头指向他，说他公司不好，但是个掌舵人呢只要出来派两下定心丸呢，又好似 系啊， 股价就会稳定翻。 呢个真系一位富豪，佢自己本身嘅个人魅力，佢做到好多嘢。 咁、当然佢系狂人啦，我绝对觉得，但系。我真心覺得呢啲咁有錢嘅人，佢唔瘋狂咧，佢亦都唔會有咁瘋癲嘅 idea。即係我哋又唔好講到極富裕啦，我講個普通富裕第五位嘅朱先生啊，朱克伯格啊，即係大家都喺即係叫 IG 同埋面書嘅世界，成日都有佢嘅出現啦，因為佢都係即係掌舵人嚟噶嘛。 咪係咯，而家連嗰個我哋成日用開嗰個流動信息都係佢噶咯。 係 啊，買曬噶啦， 佢買曬， 打通曬咯。 係啊， 咁但係。啊！佢當年都係你睇翻佢發跡史嗰陣時，未有一部叫 電影啊， 係啊電影啦、，Social Network 啦，都係講佢啊，佢讀到大學讀到一半，又叫做跳咗出去啲科技嗰度做嘅、即係啲咁叻嘅人又叫做絕學而去創業咁樣。嗱，調翻轉頭啊，即係譬如嘉明同埋小白，你哋都有小朋友，咁、如果阿仔有一天真係讀到好辛苦，考咗上大學一年級，就係、是、一年級真係好關鍵啦、 Year One 嘅時候。唔得啊！我要去科学园嗰度，搞个创科公司啊！我要做个 app， 呢个 app 咧就系、 识女仔嘅， 系啦，识女仔，你嗰个我嚟识女仔啦， 识男仔又 系啦，小白嗰个咧我嚟保护流浪狗仔嘅，咁样先算啦，系啦，全香港都好多流浪狗嘅，好可怜嘅咁样，好啦。咁你哋做家長，你見到呢啲創科嘅故事，好多都係讀大學讀到一半，甚或乎冇讀大學啦，跟住咧成為咗呢個全球嘅富豪排行榜入面咧，叫做叻嘅人物啊！你哋會點樣去演繹咧後世代嘅？ 可能咧，我自己都會同小朋友講句就係唔緊要㗎。不過你都點都讀埋嗰幾年先啦、即係我諗個心態都好容易會係走向咁樣， 即係你都會傳統少少。 係啊，即係我會覺得咧，佢完成咗佢嗰個基本嘅學業，咁萬一因為家長一定係諗呢啲噶，萬一佢一有啲咩冬瓜豆腐創業啊失敗啊，咁你起碼可以拎住張沙紙出去揾份正常嘅工咁樣，即係可能我哋都會咁樣諗嘅。 但我又好 OK 嘅喎， 係嘛？ 我覺得如果佢真係有創意、有點子、有團隊。懂得怎样去写 proposal， 找到投资者的话，我会全力放肆去给他试。 没有对错的，因为孩子的命运都是交在两位家长的手。与此同时就是有时候科技那些东西都真的，你想想 一年前同一年后，你叫我一年前谂到个 idea，一年之后先发芽或者萌芽出嚟，可能又真系争啲咁啊！嗱，呢个纯粹一个叫做灵魂拷问啦，我俾翻啲家长朋友去自己回应翻自己噶咋吓，咁我不置可否，我又未试过做十大富豪，我只系将十大富豪做啲乜嘢去同大家讲嘅啫。喂，第二位咧劲咗，佢系咧嗰个奢侈品品牌啊，四个英文字母，即系之前喺咧 尖沙咀开 show 嗰个牌子。 Farewell 做掌舵人嗰、那个依家咁啊，佢咧就跃身成为第二位啦。咁啊，第三位就系旧时咧做书店嘅，依家咧做电商嘅。 A 字头嘅 呢个华丽转身系好疯狂噶。十年前唔好讲十年咁耐，五年前你同你讲紧，喂，佢都系做紧卖书啫嘛。即系旧时我哋最兴就喺呢个森林嗰度啊，呢个森林嗰度啊，寄本书嚟，寄只碟嚟咁样。 系啊， 你点估到依家人哋系全球第三位赚钱嘅公司咯？呢个电商平台真系做得好成功啊吓咁样。咁好啦，你话喂转个角度，阿 O 可唔可以讲下内地富豪排行榜？ 系、啊， 你哋又估下内地嘅富豪？第一位是做啲咩生意嘅呢？ 好似近年啲卖水都卖得好行下㗎嘛。 卖水係卖得好行啦。咁我估都仲係嗰啲网站买卖平台㗎啦。係啦。 科技係咪 去 科技科技。 我諗游戏嗰边就应该攞一攞返啲啦。 游戏嗰边攞一攞。汽车都上緊嘅，但就应该未去到头嗰个位囉，係咪 点呢？究竟真实嘅情况。 嗱，其实呢我两位拍档呢平时都真係听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呢都掌握到好多资讯㗎。 是啊、 你讲嗰啲全部都喺个榜入面㗎。 喔、 无一幸免㗎。不过个 ranking 有啲唔同啦。有啲唔同。我都有啲诧异，点解佢仲喺第一位嘅？我亦都有啲诧异，点解呢个人原来上年佢系第一位，今年跌咗落嚟第九位？ 会争咁远？ 有机会嗰只股份，佢去咗啲高嘅位置，佢做 profit taking。 哦， 喂，我系股东啫，我系大老板啫，我都可以高位放下啲股票出嚟，获下利袋翻落去口袋噶，又调翻转。佢因为持有嗰啲股份，其实都系佢资产嘅一部分。如果嗰隻股份今年由年头嘅700蚊跌到落去得返200蚊，佢身家未大缩水。 系啊， 有一个老板就遇上呢一件事啦。因为佢适逢巴菲特减持佢嘅股份。嗰个就系讲緊头先电动车嘅龙头啦，内地咁啊。上年第一位嘅，咁但系冇计啦，股价俾人洗落嚟，系咪先？咁啊，今年排第九， 系。 但系当我哋去到啊，依家香港都好多人揸呢个品牌嘅电动车啦。咁你翻到内地，基本上佢市占率就六成有多啦。咁都好夸张，就系讲紧阿黄全福先生啦。咁啊，有下跌嘅迹象。不过咧，头先嘉明讲饮水嗰个咧， 吓， 会继续系第一， 都仲系咁 犀利。 饮水呢样嘢喺我哋国民之中系多么的重要咧！水嘅洁净度 依然排第一， 同埋咧呢个亦都衍生一样嘢，成日话水资源，水资源，或者我哋未来咧系前瞻紧 ESG， 成日都话啊，我哋要有绿化嘅概念、可持续嘅概念、社会企业嘅概念。哇，原来水咧真系劲， 系咯， 佢系攀升翻去叫做喺第一位嗰度啦。咁佢财富咧系601亿美元啊，系600几亿美元啊，即系佢俾1亿你咧，你喺香港都够用啦。佢俾600次你啦，就系佢嘅身家， 再乘7.8， 冇错， 再乘7.8。哇，系咪好开心咧？拆烂万日改咧，喂，我俾1亿你啊，1亿都唔够，喂，仲有7.8，哇，7.8亿耶，咁样佢仲可以俾600次你，哇， 难以想象啊，呢个数字， 难以想象啊，真系。 咁啊，第二位就系全球都玩啦，嗱，我都觉得呢个系劲嘅，就系字字跳动啦，即系我哋成日讲嘅 TikTok 啦 ，TikTok 即系抖音啦，咁样，咁呢个咧，连啲外国人咧都好受欢迎， 系啊，佢哋好喜欢啊，佢哋， 其实好难， 玩得仲犀利过我哋， 系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发明，佢将短视频咧推升到去巅峰咯。因为我见好多 NBA 嘅球员，以至好多 artist 朋友，佢都系 TikTok 迷嚟嘅，系咪啊？ 甚至乎系啲大明星咧，佢哋自己未开始上呢一个平台嘅时候咧，系佢哋啲仔女开始玩啊。于是乎咧，就将一啲真系上晒神台位嘅明星带翻落嚟呢一度后生仔玩嘅地方咯。 所以呢一样都系紧要。我自己咧就冇 TikTok 嘅账户嘅，不过有阵时面书都会推送啲 TikTok 片嘅，而家 系啊， 即系佢唔知点样 tap screen 嘅转发出嚟都得嘅。你系咪都系喺其他社交平台睇 TikTok 嘅？ 因为有啲外国朋友佢哋自己喺海外有 TikTok 户口，咁、但系内地朋友有抖音户口，咁、所以两边咧都 可以 有啲通用嘅，即系好似你传个 stories 咁样，你都可以发喺几个平台噶嘛。 哦，原来咁样，呢、這个我就真系唔知啊。 所以成日见到喺呢个平台睇嘅咧，有其他平台嗰啲 logo 成日黐咗啲水印黐晒度咁样。 不过即系你话，即系除咗讲完咧呢个全球富翁排行榜啦，同埋内地富翁排行榜咧，我估歌手富翁排行榜咧得佢一个嘅啫。最有錢的他是 Taylor Swift 有這首 Last Christmas， 不過 Last Christmas 呢其實都是雖然歌詞就不是很搭档啦，其实，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大家都觉得听啲歌先有圣诞气氛咯。我有啲朋友咧开 party 嘅时候咧都会播啲唔同嘅圣诞歌啦，又会咧想有啲圣诞 feel 咧就长期喺嗰啲视频平台开住啲火炉嗰啲噼里啪啦嗰啲声咧，扮自己去咗欧美咁样，有个火炉仔咁样暖粒粒咁样过个圣诞节啦。咁啊圣诞节真系有好多圣诞歌都会攞出嚟。 播喎，其實都。 所以 Mariah Carey 可以咁多年靠一首歌， 係 繼續可以支撐佢嘅整個人生。 佢係MC 啊嘛，佢係佢女版 MC 就係 Mariah Carey。 佢真係好犀利，佢今年玩呢一個結冰咧，都真係鼓勵唔到。 好嘢好嘢。 佢係每一年咧，淨係憑住呢一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咧，係可以繼續年年去翻美國嘅 Madison Square Garden 開 show。 哇！ 跟住佢之前嗰兩年咧，就有啲電視版嘅特別節目啦，咁都係玩咗兩年之後咧，都係圍繞住佢呢一隻歌。今年咧，佢就唔做呢個同串流平台合作嘅電視版啦，只不過係話我開始融雪啦，我開始出嚟唱歌啦， 一歌走天涯啊！ 咁要揾下錢啦， 梗係要啦。 我成日覺得 Let It Go 咧都好叫做咩㗎？好冰凍嘅呢一隻歌，好啱聖誕唱嘅。雖然又係啲歌詞又係唔係好啱啦，但係有啲細路仔一聽到就好開心㗎啦嘛，係咪？ 就已經化身咗做嗰個公主係咪？做嗰個女王嘅。 已經識魔法㗎啦，佢哋。 不過咧，所以即係點解？譬如話 Last Christmas 呢啲即係經典嘅 Wham 作品咧，連即係一人撐起經濟圈嘅 Taylor Swift 都要揾翻嚟唱咧，都真係因為始終有啲嘅聖誕氣氛咧，係要有啲歌伴住你啦，有翻你嗰啲聖誕六搖鈴嗰啲聲啊， 係喎， 咁就已經係好有嗰種嘅味道。 又有嗰啲呵呵呵呢啲聲啊， 係啊。不過講起 Taylor Swift 咧，都真係戥佢開心啦，因為今年真係完全係佢嘅發跡年啦， 係啊， 成績相當之好，基本上所有榜都係有佢雄霸天下嘅感覺啦。咁當然亦都包括咗我哋香港電台主辦嘅第34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嘅， 係佢亦都係金鐘金嘅得主喎。 係啊，佢一首 Anti Hero 又係真係哇，真係犀利到一個點咧，係我哋過去呢一個星期六日咧先至係正式。聽翻曬我哋整個完整版本啦， 冇錯，環球榜嗰度啦。 係啦，咁亦都喺天空海闊咧，聽到有我哋特別嘅一個榮譽啊。 係，咁啊，因為今年咧就適逢廣播95周年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咧就增設咗一個特別嘅獎項嘅。咁呢個獎項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要喺咁多年以嚟喺我哋嘅國際流行音樂大獎入邊咧得到金獎最多嘅歌手或者組合，先至可以得到呢一個嘅榮譽大獎嘅。咁、竟然間咧就嚟自日本嘅一隊組合叫做 Wins 啊、咁佢哋咧就攞咗呢一個嘅。榮譽大獎喎，係啦，咁所以咧更加咧就將呢一個嘅獎項嘅月陽咧就送咗俾佢哋， 好犀利啊！ 係啊，咁佢哋咧亦都有一啲嘅職場嘅叫做演繹啦，咁當其時拍攝嘅時候咧就將佢哋嗰個得獎感受咧就錄低咗，咁啊喺我哋嘅當日啦，國際流行音樂大獎當日咧就俾翻啲樂迷去到睇嘅，咁啊有一個長版本嘅佢哋嘅得獎感受咧，佢哋都喺天空海闊嗰度播翻嘅，咁有一樣嘢我覺得最感動嘅就係、是。其中兩位嘅成員包括慶泰同埋梁平咧，佢哋都話到其實近即一直以嚟，其實佢哋每一年咧，以前疫情之前，佢每一年嚟香港開 show 咧，佢都當香港就好似係佢哋 must 嘅其中一場，係啦，即係當香港嘅 fans 咧係佢哋自己嘅屋企人咁樣， 一定要翻嚟， 一定要翻嚟嘅，係啦。咁反正佢哋都覺得日本 tour 啦，咁都係搭飛機或者搭火車噶啦，不如嚟埋香港啦，咁啊一齊玩咁樣嘅。咁但係因為疫情咧。就真係香港就嚟唔到，咁所以佢哋都覺得心中有愧。呢幾年咧，好似好多嘢都做唔到，咁但係睇翻個往績咧，原來佢哋都好感動，亦都收到好多 message 咧。原來有咁多唔同嘅樂迷一直以嚟支持佢哋，咁所以咧佢哋都兩行眼淚喺曬度啊， 同埋 keep 得好好喎 ，keep 得好好喎，你唔好睇個，你唔好睇主音啊 ，Kita 咁高啊， 咪係咯， 你要佢打關鬥咧，完全冇問題啊。好厲害，即係佢人嘅重心都唔知去咗邊啊！可以飛到 咁會唔會翻嚟啊？再 梗係會啦。 Yeah, 其實好多日本 artist 朋友都好渴望嚟香港開 show 嘅，譬如早兩日啊，近藤真彦啦，係啊，咁啊喺澳門開 show 啦，咁件衫都有寫住香港兩個字咯， 係啊， 幾咁轟動啊呢一件事，因為佢好似聞説過嗰、那個叫做 fans 聚會咧係有嚟香港嘅，不過喺香港就可能臨急臨忙攞唔到啲場地咯，咁都明白，因為香港好多場地。其实扶咗搞圣诞节啊嘛，你谂下嗰个中华海滨依家已经变咗嘉年华会啦，玩机动游戏啦嘛，咁所以我哋都要多啲嘅表演场地，咁啊等呢啲叫亚洲都真系巨星啦， 系啊系啊， 咁啊有机会多啲吸引佢哋嚟香港开 show 啊， 甚至乎啲海外巨星我都知道佢哋好想嚟香港噶，咁不过咧始终系周边地区咧，可能嗰个配套上面啊，或者嗰个路线上咧会比较方便就脚一啲，咁啊所以暂时嚟讲，似乎2023年咧就唔系。太多啲好勁好勁嘅， 唔緊要，2023年唔得幾日啫。 系啦， 仲有几日啫？ 展望2024年，又有新场地开得到啦， 冇错、啊。 会唔会可以吸引到更加多而家真系做开一啲大球场式嘅一啲演唱会嘅朋友，又可以嚟香港又试一试咧？嗱、暂时嚟讲，未揾到 Taylor Swift 过嚟，未揾到 Beyonce 过嚟，咁香港嘅戏院都已经可以有佢哋戏院版本啦。 系啊系啊。 咁迟啲会唔会真可以吸埋佢嘅人过嚟咧？又吸埋佢嗰条经济链过嚟咧？ 系啦、 啊，咁可以。 戏院版本其实都几好玩 嘅，都好睇。 即系我去过睇嘅时候，一啲日本歌手咧。佢哋特登咧会揾一啲时间，就系同喺海外戏院嘅朋友咧、都叫做倾偈啊， 都有个借票啊嘛。 虽然我哋嗌佢听唔到啫，系啦，咁但系佢都会同翻即系海外嘅朋友，譬如香港，即系知道大家支持咧，会同我哋有啲 message 啊，咁啊个感觉都开心噶。 其实粉丝们都已经好开心啦，即系喺叫荧幕入边咧，叫同叫做个偶像可以直接咁样同你讲一句说话。 系啊、如果你都想睇翻 pop 嘅话，你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嘅电台节目噶。 Apple 34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公共广播95年、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荣誉大奖、Wins。多谢全港乐迷支持，明年再见，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文大学研究发现，用 AI 辅助内窥镜技术可以提升消化道癌症的诊断及治疗成效。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教授赵伟仁话：内窥镜是诊断消化道癌症最好的方法，但会有漏诊癌症的风险。中大2021年4月至去年7月期间，将766位接受大肠内窥镜检查的病人，随机配对22位接受内窥镜训练少于3年的医生，或实时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发现使用实时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腺瘤检测率增幅达13%，同时能够侦测更多较小及扁平息肉。另外，当发现早期肠胃癌症后，可采用无创内窥镜手术治疗。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助理教授叶汉志指出，人工智能会自动识别手术流程及提示手术中的组织结构及路径，提醒医生正确剥离层面和方向，减低造成出血及穿孔的风险。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郊发动空袭，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驻叙利亚高级顾问穆萨维身亡。伊朗驻叙利亚大使向伊朗传媒表示，穆萨维作为外交官被派驻在大使馆，他下班回家之后被以军导弹炸死。伊朗总统莱希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都表明，以色列将为杀害穆萨维一事付出代价。伊朗外交部亦都表示，伊朗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采取必要措施回应以色列行动的权利。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谴责以色列杀害穆萨维，认为是懦夫行为。组织又指穆萨维在支持地区的抵抗运动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事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马林卡镇。绍伊古向总统普京作汇报时表示，经过积极的攻击行动，俄军已经完全解放了顿涅茨克市西南面的马林卡镇。普京就说，突破马林卡后，俄军获得进入更广阔作战空间的可能。不过乌克兰军方就表示，马林卡被完全占领的讲法并不准确，强调战斗仍然继续，乌军仍然在马林卡作战，但整座城镇已经被完全摧毁。马林卡位于顿涅茨克市西南大约30公里。俄军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期间，马林卡是俄乌反复争夺的要地之一，双方为此展开长期激烈交火。

重啟呢一個傳統習俗， 每年試一試。 係啦，唔俾啲小朋友咧就係、是、拆禮物日之前咧拆禮物啦。 哦， 訓練翻佢啲耐性啊！ 要啦，要啦， 都緊要嘅。 不過喺個咁即時嘅世界咧，你好難叫個細路仔等。 係啊， 等待呢、這個。叫功課咧，對於佢嚟講咧太艱難了。 以前咧，即係電話冇咁發達嘅時候咧，我哋就算等咧，的而且確係等多咗，即係我哋有耐性。例如而家我哋等巴士，我哋都有個 app 話俾我哋聽幾點到啊。以前咧係等嘅啫嘛，你 係啊， 你望下隻錶，跟住咁耐嘅。咪唯有等咯，你唔會諗咁多嘢，嗰、那個耐性真係可以咁樣鍛鍊出嚟嘅。咁而家科技都咁發達咧，原來人嘅耐性都越嚟越少啊。所以拆禮物日嗰個嘅重要性咧，我覺得喺某個層次上面越嚟越大啦。 同埋咧，我覺得今年睇啲聖誕禮物拆咗出嚟之後，究竟個餡係啲咩嘢咧，都有啲幾有趣嘅東西嘅。 係， 譬如話咧，今年啲小朋友嘅聖誕禮物咧，都真係鼓勵唔到地，好多唔同嘅科技融入咗喺當中。譬如話咧，我哋以前可能細細個開只。小宠物 Tamagotchi 咁样就好开心啦，即系都系揿两个掣喂下佢食嘢，睇下使唔使帮佢清理咁样样嘅啫。而家嘅 Tamagotchi 咧系打开个盒，佢就系好似有一块你当佢系一啲好似 hologram 咁样样嘅投影嘅物体，咁就会见到你嗰只嘅小宠物咧有表情、有喐动、有动作，然之后咧你要去触摸佢嘅，佢会想你拍一拍佢个头仔，你真系用只手去摸到嗰一个嘅接触面，咁佢先至会开心嘅。 哦，那个系光觸感嚟嘅喎， 係啦，咁就呢一類型嘅玩具仔， 即係佢投射咗出嚟，跟住你喺個光嗰度做嗰個凌空嘅 touch， 跟住佢就已經覺得你係一個叫安撫或者成咁。 佢話俾你知，我今次想由左至右俾你摸下個頭，咁然之後跟足佢呢一個指示去到做，咁佢先至氹得佢滿曬啲心心㗎。咁 其實呢個做情人節禮物好喎，如果可以將我自己啊。摆住入去嗰嚿唔知咩他妈歌词入边，然后譬如我送俾我太太嘅，跟住佢就揿佢出嚟，系啦，跟住我就同佢讲，你摸下我个头啦， 你送俾太太，你可唔可以同我讲你今日有啲咩唔开心，讲够五分钟，咁我个心就好满足啦， 系啊，真系， 咁就非常之 好玩呢嚿嘢， 你会想实体啲啊，同老婆讲，喂，你都系摸我自己个头啦，或者拥抱我自己啦，而 rather 去摸呢个虚拟嘅， 系 白猿号啦， 但呢个好啱嗰啲咩远距离恋爱嗰啲人啊，呢嚿嘢， 系啦，又或者咧，我都见得到有另外啲小朋友开嘅礼物出嚟咧。是会连埋有一张嘅证书系有 NFT 喺入边， 哇！ 即系佢就话呢一只嘅企鹅公仔就跟你一世噶啦，你有专张嘅证书，跟住爸爸话咁我咪会可以靠佢发达噶， 咁又唔得，加个 wallet， 加翻落，首先开个 wallet 先， 系咯，即系啲基本动作， 可唔可以？ 点都会有呢个幻想嘅， 都会有呢个幻想嘅，都会谂下嘅， 系啦。 但系我帮我同阿爸爸讲翻声，其实 NFT 都差唔多系 bubbles 嚟噶啦，系啊，好多人都已经输咗成副身家，千祈唔好。 要赢嘅都赢咗噶啦吓， 都冇啊！我见全部输，我见 Nico 啊、余文乐佢全部要输钱嗰啲 NFT。Anyway 啦，咁不过依家科技真系日新月异啊，咁啊同我哋传统收到嘅圣诞节礼物咧系好唔同嘅。咁样头先讲话好多科技层面嘅应用，连 NFT 都有， 摆埋喺小朋友嘅礼物入边。 咁我迟啲想问咧，封利是系咪要咧喺 电子钱包？ 系啊，电子钱包净系大家 系咯， 披嚟披去咁。 系啊，今年都应该会多咗人用。电子钱包噶啦， 可能真系啊，咁啊，唔知系咪咁啦。咁总之咧，今日拆礼物日咧，大家 happy 开心就好啦。仲有一样嘢就系咧，拥抱健康都系啱数噶。 小明、嘉明讲健康。 拆礼物日有小明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 早晨啊，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to。 多谢晒你啊！ 继续唱圣诞歌， 系啦，开唔开心啊？呢个圣诞， 开心，开心，身体健康， 嗯， 这个大家都开心噶啦， 绝对系啊！ 所以我哋小明嘉明讲健康， 耶、 都系放假都系讲噶， 系噶， 几时都讲， 系啊！放假期间有时都会放肆咗啦，过分咗啦，所以都要提提翻啲健康资讯。 系啦，有阵时咧唔使惊咁多嘅，系嘛？即系有阵时话啊，食嘢又小心啊，啊，当然话唔好咁咸啊，唔好咁甜啊，都系好，但系又唔需要太惊嘅，唔系做人咧就好痛苦啦。 嗱、 放假个个都影啲靓相啦，啊，嘉明啊靓到啊成棵圣诞树咁样。 我借咗你副绿色眼镜，好衬啊嘛。 好啦，但系影相我哋可唔可以睇到个人啲健康咧？ 哦， 英国嘅。 皮肤学院的杂志呢，他是找了2700张相，中年或者老一点的，然后呢有一群人去看看啲相中人是怎样啦。看相的人呢不知道那些相中人呢有没有病啊，啊有没有什么所谓 cancer 啊，亦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年龄的。咁看完之后呢就估啦，这个50岁，这个40岁，咁一路估，估下佢哋嘅年纪啦。咁我哋发觉咧，如果喺相中睇见个年纪，系其实咧佢哋话嘅年纪系比呢个真实年龄系细嘅话，系健康啲嘅。即系佢哋睇翻，比翻，即系比较佢哋嘅记录咧，佢哋系少啲所谓骨质疏松啊，啊肺部呢、这个。啲病啊，听觉受损啊，呢、这个所谓眼睛有事啊，好似呢个白内障啊，睇落个年龄轻啲嘅咧，佢哋呢啲病就少啲啦。 即系原来睇相睇觉得个人后生啲嘅。 你睇相嘅，但系又讲翻转头啦，嗱呢啲相咧，我谂一定系未经过啊。美图啊， 冇处理过， 冇处理过， 真相嚟嘅， 系啦，呢、這个一定系咁样，因为所以话而家嘅美图咧，即系搞到个个都好似年轻啊，皮肤又靓啲咧，咁呢一样嘢咧，我就有个大嘅问号啦，系咪真系得嘅咧？帮我听下，就系开心啲嘅， 系， 咁啊喺靓方面咧，我哋个个都发觉话啊，而家咧就系皮肤啊。同埋頭髮嗰啲咧，係非常之受人注視啊！ 所以好多啲補充劑就係專登俾你去補充嗰啲指甲啊、皮膚啊、頭髮健康嗰啲啊嘛。係 啦，嗱，你都知啦，喺電視好多廣告啊，又宣傳自己啊，唉，啲醫頭髮佢好叻啊，咁樣，呢又係有啲懷疑啊。咁啊，頭先阿嘉明講咗個指甲啊，嗱，指甲咧就其實一個皮膚嘅反應。是这个psychological, 心理上的一个反应。第一，如果你的人面那里有些所谓出生的啲痣 啊血管痣啊，会影响他的心理啊，影响他自己的自信啊。咁有些呢就是不适当的反应。有些人好像有在面度有些暗疮，不是很犀利的啫。但佢令到佢自己好唔自在，好唔开心，成日对镜睇住嗰几粒暗疮啊咁样咧，即系令到个人咧就完全有呢个所谓精神低沉啊，唔开心噶，令到佢哋咧喺社交方面咧都唔妥嘅，嗱啲又会皮肤有影响啊。第三方面咧就真系有啲呢个影响啦，就乜嘢咧？譬如细个嗰阵时候。啊！被人哋虐待啊，俾人打啊，打到块面啊，有个痕啊，咁诸如此类咧，呢啲肯定咧对佢日后个心理成长系有影响噶。咁啊，而呢个喺呢个指甲方面咧，有好多所谓小动作。嗱，第一，有啲人咧食指一路喺度揩嗰个大拇指嘅指甲。你唔好睇少呢下嘢喎。啊！嘉明睇到我点呢度喐？ 我睇到啊， 系啊， 即系食指嗰个指甲就喺度磨紧大拇指嗰个指甲咯。 系啦、 啊，我好多人都见到佢系会咁样。 系啦、啊，有啲去到好多条坑。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变咗咧，佢跟住咧又唔开心啦，又继续拗啦。 哦， 吓咁啊，又系即系其中一个啲小动作，令到啲指甲唔靓啦。有啲咧又系咬手指甲啦。 吓、啊，呢、這个好多， 有好多啦。啊，紧要嘅时候咧。又系咁样啊，又系唔开心啦，收埋隻手啊，唔敢俾人睇啊，握手都唔系好敢啊咁样。咁啊呢啲嘢咧，真系好困难噶呢啲，即系呢啲要慢慢啊，睇个心理系点样啊，心理辅导啊咁样。嗱呢啲啊冇药食啊，但系有啲咧小动作咧系有啲药食噶。嗱、 哦、 有啲人咧扯头发， 系 啊扯头发咧又系一个。啊，并非罕见嘅嘢嚟嘅，佢可以系唔系因为可以好闷啊，啊心理压力啊咁扯咩头发咧？包括眼眉毛啊， 哦，直头毛发都扯， 毛发都扯，扯呢度啊，扯呢度，咁一扯咧就好得意啊！你会睇到有一笪系少头发， 但佢跟住有头发嗰度咧就好整齐，好靓噶吓。咁啊，呢啲咧系扯头发，扯头发我哋话点样样啊？尤其女仔啊，呢、這个十零岁啊，小妹妹啊，有啲咁样嘅嘢。咁啊，唔好睇少呢样嘢。佢哋扯完头发咧，再大啲咧，就可能最怕学啊 ，Karen Carpenter 厌食症。 哦， 系啊，呢啲又系心理影响。咁啊，扯头发咧，而家有一只药咧，就系、是、本来咧就系、是、用呢个心理方面，尤其老人家嗰个智力慢慢衰退啦，用嚟医佢嘅啊，叫 Memantin。咁呢只药咧，佢发觉咧，咦，除咗医呢个老人之外咧，喺呢个扯头发咧，可能有啲用、哦。试过有一个研究咧，喺八个礼拜。用呢隻藥呢 ,50% 呢係少咗呢啲咁樣嘅掹頭髮㗎。 哦、可能有一半喎、 哦。有㗎，即係所謂皮膚嘅嘢係會影響好多嘢㗎。嗱、講開呢一個所謂老人痴呆啦，試過呢就又係喺呢個威爾斯有個研究啦。咁佢哋呢就打生蛇預防生蛇針。咁生蛇針呢我哋知道生蛇好痛啊，但係呢佢有兩批人打咗針七年，一班有，一班冇。發覺咧打咗生蛇針嘅咧係少啲機會生蛇之外咧，仲有20%少啲老人痴呆。 哦，係咁又有幫助？ 呢啲就好複雜啦、 哦， 因為可能自己個本身啊，個人唔舒服，你生蛇啊，影響個人嘅精神啊，影響痛楚啊，咁、啊。真係好大嘅影響，但係呢個其中一個研究出嚟嘅啫，咁、所以皮膚嘅嘢咧就唔好睇少，可能影響你嘅健康，影響你啲智力啊、老人之外啊咁樣，咁但係只希望呢個聖誕節咧個個都開開心心、健健康康。 Thank you.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是12月26号拆礼物日，但是到底它的起源和有什么传统的习俗你又知不知道呢？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还你知。是12月26号，即是俗称的拆礼物日。拆礼物日在西方来讲，原来找回1830年代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当其时就是解作圣诞节之后第一个平日，叫做假期，亦都就是给一些譬如是邮差啊、同仆啊和各类工人呢，可以说是给他们一个休息的机会。咁至于了拆礼物日，原来这个习俗已经是要追溯到17世纪的了。不过讲翻佢真正嘅起源，其实都已经可以话系不得而知噶啦。嗱，欧陆好多嘅国家对于拆礼物日嘅讲法咧，原来有唔同噶。佢哋认为教堂会喺呢一个时间咧，就将信徒捐赠嘅款项喺呢一日发放俾一啲嘅穷人，当系圣诞礼物送俾佢哋。咁而部分嘅款项亦都会用作咧，就系修建一啲宗教嘅建筑物噶。而喺一啲西方国家，包括系英国、加拿大、澳洲或者纽西兰，喺呢一日啊，就会好似美国嘅感恩节当天嘅黑色星期五，好多嘅商人咧都会准备好多嘅折扣优惠喺呢一日俾大家疯狂购物噶。 咁另外，拆禮物日亦都係一啲傳統嘅體育賽事開幕日嚟嘅，例如英國人熱愛嘅足球同埋英式嘅欖球，亦都會喺呢一日咧就做開波儀式嘅。澳洲、紐西蘭同埋南非就會喺呢一日咧開始佢哋嘅板球對抗賽事嘅。北歐一啲嘅國家，例如係挪威，就會喺呢一日嘅中午一點鐘喺佢哋嘅球場開始一項叫做俄式冰球嘅活動。咁至於俄羅斯、北歐同埋美洲地區都有唔同嘅傳統活動嘅。 喂，暖翻喎！嗱，早上個禮拜咧都係叫做試過九度啦，咁啊通常 又試過霜凍警告， 霜凍警告啦，跟住又有嗰啲寒冷天氣警告啦，又季候風啦，乜都出曬嚟。今日咧簡單啲啦，連個紅色都冇噶，係得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嘅啫。咁今日都係相對乾燥啲。嘉明，你有冇覺得咧？你嬌潤嘅肌膚咧都要滋潤一下噶啦嚇。 要啊，連啲小朋友啊，啲小腿仔都有啲蛇皮出嚟。 係咩？ 哇！咁嘅乾係咧， 哇！真係好乾 蛇皮， 蛇皮 啊，好形象化咧。 但係佢哋係換皮啊，係嘛？好似可以換牙咁樣咧，換嗰啲靚啲嘅皮出嚟咁樣。 不過又咁，真係搽少少嘢咧就夠曬嘅。今日就应该 OK 啦，十五度啫，都系都还可以嘅。咁啊，大致多云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嘅，早上相当清凉。新界嘅话，如果今日去宵夜食啊，都要留翻热少少，带翻件厚厚地嘅外套仔啦。 知道。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譬如我哋嘅天气冻冻地啦，咁其实如果你话而家呢个时候咧去东北啊，即系内地东北啦，又或者系日韩地方啊，其实嗰个嘅气温咧都系相当之寒冷啊。 我有朋友去咗哈尔滨， 哇， 系啊，睇呢个冰雪大世界。 咁啱我而家都係諗住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係哈爾濱同埋北海道喺呢個冬天上面啦。咁當然啦，要溫馨提示啦。咁如果你話都係去當地自駕遊嘅話呢，就聽返今朝嘅晨光大學啦。係啦，咁 Ringo 李耀培就講咗好多冬天駕駛嘅啲技巧嘅。 不過呢，好想講呢個呢，問下你哋兩個，你估下去哈爾濱香港搭飛機過去幾耐呀？ 我估啊。 估下啫，估下啫。估下直航啊， 直航啊， 直航。 如果直航嘅话，系咪都要八个钟啊？ 八个钟，小白估八个钟咧。 我谂紧六个钟啫喎。 系啊， 哦六个钟啊， 哦原来唔使六个钟添。 系咩？ 五个零钟啫，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哈尔滨，哇冰天雪地一定好远啦。我都喺度谂咁样，咁原来咧，咁我问朋友啦，话喂你去哈尔滨几耐？咁佢就转机嘅选择，咁佢又因为贪平啦，喺厦门转一水啦。咁厦门香港飞厦门就大概一个钟头四十五分钟， 我谂住佢再平呢个方法系香港高铁去厦门添， 系唔系唔系？高铁反而贵，高铁系嘛？高铁反而难就时间，佢系咁样讲嘅，因为个高铁站同埋个机场又要多一程车咁样。咁anyway 啦，咁佢就选择咁样啦。咁总之两程机加埋就六个零钟到咯。咁因为佢转咗机咁样，即系个机程咁。所以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地方你以为好遥远咧，你又唔系嘅，有啲地方。你以为好近啊？我自己咧觉得西亚有啲地方，话晒咗亚洲啊，即系譬如你去杜拜啊，或者去阿联酋啊，又唔系，要八九个钟头。 因为兜。 系啦，可能系咁样，即系我嗱呢啲我都唔知啦。咁啊，听下小白讲下，有啲咩冰雪地方好玩？ 如果你话系北海道嘅话咧，咁啊，其实都要飞 几耐啊？ 七个钟头到啦。 我未去过北海道嘅人生。 系啦，咁 我都去过。 你去过系咪？ 北海道通常都系会停新千岁机场嘅，系啦，咁都系用翻札幌嗰个嘅新千岁机场。咁其实都靓嘅。咁我记得我去嘅时候咧，佢都有啲主题，即系动画嘅嗰只机械猫啊，都会喺嗰个机场入边都系卖点嚟噶啦。咁多年以嚟都系喺嗰度屹立不倒噶啦，咁所以都系靓嘅。咁如果你话北海道嘅玩法，当然就系会自驾游比较上方便啦。咁但系其实北海道佢哋而家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铁路嘅，咁亦都方便一啲即系唔中意自驾游嘅朋友。咁大家都知道，我哋由如果新千岁落咗机之后咧，咁就会喺札幌嗰度活动啦。咁如果你札幌嘅话咧，其实都有几多新嘅新干线咧，其实系去到好多唔同北海道嘅地方嘅，例如系玉川啦，又或者系函馆啦。咁函馆佢哋亦都有新幹線咧，都係前幾年先 launch 嘅，咁就可以喺日本嘅本州最北嗰度咧，就青森嗰個位置咧，就可以去到函館嘅。咁因為函館一直以嚟俾人哋感覺就喺北海道嘅西南面，咁我感覺咧就會比較上係隔絕咗啲，即係你係去嘅時候你特登去，然後你翻嚟嘅時候就要喺函館翻嚟，就冇得好似啲人成日玩我喺北海道兜一圈，咁啲地方就唔會重複啦咁樣。咁所以嗰個位咧，如果你用鐵路玩嘅話咧，可能會多咗啲新嘅方法啊。咁呢個大家可以試一試。咁但係當地其實都凍啊，咁亦都出咗啲旅遊警告，就話到第一佢哋當地就算係當地人啦，佢哋揸車都係經常發生意外，係啦。咁之前上啱啱上個禮拜尾啫嘛，咁佢哋因為天氣太凍咧，咁多交通意外，甚至乎有啲日本人咧，佢哋喺個車上面咧係運咗成兩個幾三個鐘。 哎呦！ 你真係講零下二十度啊！咁你喺個車入邊，如果你冇食物啊，淨係吹住個暖，你其實都好辛苦啊！ 呢個咧，亦都係。喺个电能车比较难搞嘅嘢，老实讲句，嗱，你电能车你玩到个续航力可能去到一个阶段啦，但你两三个钟头系咁开住嚿电，嚿电嘅消耗亦都会相对较快。你嘅粒电咧，如果冷却咗咧，又系比较难去供电。即系总之入边都有呢啲冰天雪地底下嘅考量咯。 所以而家多咗好多人咧，就算揸住架电能车，佢哋都会入去油站嘅，因为佢哋要为佢哋自己系摆只车尾箱嗰、那个那个 set 油啊，就入满佢，因为嗰 set 油咧就我嚟 touch 著个摩打，咁个摩打咧就我嚟帮个引擎充电嘅，即系类似咁样嘅。咁所以其实佢哋都要有油喺架车嗰度，咁睇下会唔会迟啲又再做得好啲啦。好啦，咁啊讲翻呢个旅游啦。咁如果当地嘅话咧，咁佢哋当然就系要准备定嗰啲嘅服饰啦。咁北海道咧，你就可以试下玩一圈嘅。咁但系头先阿 O 都讲开，你有朋友去哈尔滨啊嘛？哈尔滨咧，其实佢喺今年嚟讲咧，我都觉得其实越嚟越多人咧会喜欢咧，就系喺冬天嘅时候去哈尔滨玩。咁除咗就系因为讲紧佢入边有好多新嘅乐园咧，都落成咗之外啦，佢有一个咧都出名噶，有成81平方米，有几大咧？大家就如果有去过北京嘅故宫，咁故宫个大细咧就72万平方米，咁即系代表佢比故宫咧更加大。其实故宫你一日都行唔晒嘅，因为佢咁多间房间啦，咁多宫殿啦，咁你哈尔滨嘅叫做冰雪王国咧，其实更加大嘅话，入边亦都有，譬如有冰雕啦，亦都有一啲夜晚嘅时候更加靓，因为佢打灯啊，即系佢将外国咧打灯嘅冰雕嘅玩法咧就放咗喺哈尔滨嗰，其实都好多年噶啦，咁但系今年就个规模咧都好大。 佢话咧去到哈尔滨咧，好多人讲广东话，佢话唔系嘅，广东省人嚟嘅啦，讲广东话唔一定系香港人嘅，可能系澳门人咧，可能系广州人咧，系咪先？ 识玩 啊，识玩啊， 系啊，嗱，咁当地嘅摩天轮咧，我哋香港都有摩天轮啦，当地嘅摩天轮就系冰雪嘅摩天轮嚟嘅，因为一定系铺咗厚厚嘅一层雪，同埋啲冰黐喺度，所以个感觉咧系好冰天雪地，同埋入边个嘅南嗰个摩天轮个车厢入边咧，咁当然有暖气提供啦，所以呢个感觉咧系好舒服嘅。好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500米长嘅超长雪嘅滑梯，咁都系咧用雪去到堆砌出嚟嘅。呢一样嘢就真系香港人比较上少玩，因为我哋系好少接触雪之余咧，同埋要一啲咁大规模嘅雪地嘅玩乐咧，系好难得噶。 最多都系去下深圳啊，去下广州嗰啲商场入边嗰啲假雪 佢哋嗰啲冰雕系好睇到咧，系几层楼嘅冰。 啲，都係用嗰啲冰同埋雪咧去到堆砌出嚟噶。咁而且咧，當地喺今年咧，亦都即係好多人追捧，就係、是、一個叫做棒槌山森林棧道。咁入邊咧就好似我哋日本好出名一個白川鄉嘛。白川鄉大家就一諗就諗到係嗰啲斜屋頂，然後入邊就擺咗好多雪屋喺度，咁落曬雪嘅時候咧就好靚咁樣。其實哈爾濱都一樣有類似嘅雪景嘅。咁望起上嚟，再加埋佢哋亦都開始識得去到裝飾啦，用咗好多燈帶上嚟嘅時候咧，我都幾夠膽講啊！白川鄉嘅 level 嘅靚嚟嘅，咁而且入邊一啲嘅美食咧喺當地都有好多出名，咁特別係東北甚至乎係哈爾濱嘅餃子。咁啊入邊咧除咗有啲好大隻嘅蝦之外啦，亦都擺埋帶子喺入邊嘅。咁呢個我覺得比較上少食到係用帶子去到純粹去做一個嘅餃子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嚟緊嘅時候2024年，咁哈爾濱嘅冬天咧應該去到五月嘅。 可以慢慢 plan， 可以慢慢玩。但如果想玩雪嘅话，就呢可能两三个月咧就做啲 plan， 咁去嗰度玩都可以玩到呢一类型嘅雪地王国噶。 人工智能而家应用喺唔同方面，例如系医疗。而家嘅生物健康科技，除咗不断追求卓越嘅同时，亦都开始考虑实际嘅应用同埋成本，希望可以做到预防胜于治疗。唔单止可以减少到疾病带嚟嘅痛苦，亦都相比起医病更加经济实惠。例如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分析俗称眼底上的全自动视网膜图像，就可以识别高风险的糖尿病患者，或者评估中风甚至是认知障碍症等等的风险。当你知道有风险的时候，就可以找不同的公司做一些相应的调理，然后再用眼底上检视成效，利用眼底上去预先调理预防，成本大大减低，而且是不需要再支付糖尿或者是中风之后的住院治疗费，还可以减低患病的人数，减少痛苦。其实人工智能真的可以在不同方面帮助到人类。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 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叹过。 佢系冯允谦啊 ，J Phone 有呢首作品，作品名字叫做《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晨光追踪三十一。 12月26日 Boxing Day 嘅朝头早，揾你阿祥先。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琴日有冇收啲咩礼物咧？今日系咪真系可以拆啦？ 哎，我琴日已经拆咗啦，冇意思。 搞错啊！唔紧要，我哋一齐睇下今晚7:35有咩睇先。 系啊，咁啊，港台电视31，今晚7:35咧，送俾大家海关 get set go。咁啊，呢个节目咧，上一个星期都睇过啦，就系讲咩嘅咧？就系讲紧香港海关啊。我哋用戏剧嘅方式去到认识啊，香港海关唔同嘅部门，佢哋嘅工作究竟系点样嘅？好多时我哋净系识得海关，以为佢哋系反走私嘅啫嘛。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咧，佢哋都系好认真咁为我哋香港把关嘅。嗱，咁啊，今晚咧就会带大家认识下海关里边嘅机场科啊。咁機場科嘅主要工作咧就係做乜嘅咧？咁當然喺機場嗰度啦，就係幫手呢個貨物同埋旅客清關嗰陣時咧，佢哋要負責去到點樣去到反走私啦，或者有啲乜嘢違禁品去混入，佢哋要堵截嘅。咁佢哋有一個目標嘅，就係低查檢高命中呢個目標。咁即係話唔使查曬所有人所有貨，但係咧個命中率要好高咁話。咁佢哋究竟點樣先做到呢？有三個條件嘅，就係專業人才、智慧系統同埋高端科技三樣嘢去到幫手做呢件事。咁想認識佢哋多啲嘅話呢，今晚7:35要留意呢個海關 get set go 啊！ 其實都聽到好多入境處或者海關咧，即係佢哋就會發現到有啲咩人拎咗唔同嘅動物啊，或者煙草走私嚟香港，然後全部都捉到噶嘛。即係我都覺得好厲害喎！即係實際嗰個智能嘅系統同埋嗰個科技應用，究竟有啲咩咧？阿昌你自己知唔知咧？ 哇！我真係唔知道，但我最近睇新聞睇到咧，海關咧拉咗好多非法入口嗰啲煙花嘛，即係可能、即係嚟緊有新年啦，有聖誕節啦，而家咁，所以特別多人想偷偷地玩煙花慶祝。我都係咁諗啊，睇新聞嗰陣時諗啊，究竟佢哋咁多人出出入入，佢哋點樣知道啊？就係、是、呢一班人去偷運呢個煙花嘅咧。嗱、我都想知道佢哋嘅科技究竟勁到去邊個程度啊？咁啊，今晚一齊要留意呢個海關 get set go 啊！ 冇錯，去到8:00嘅醫生與你，咦？今集依然都揾嚟李威儀醫生喎，係嘛？ 冇錯，咁今晚嘅醫學人呢個環節咧，繼續同大家講下李威儀醫生啊。咁李威儀醫生咧就係一位運動醫學嘅專家，佢本身嗰個專科咧就係呢個骨科嘅專科。李威儀醫生咧除咗係位醫生之外咧，原來佢亦都係一位業餘嘅馬術運動員，真係諗都諗唔到，真係多才多藝。咁佢唔止自己玩馬術啦，佢喺公餘嘅時候咧，仲積極咧去參與咧。教嗰啲殘疾人士騎馬同埋潛水添，真係好有心。原來咧，佢回想多年啊，李醫生點解咁中意玩運動咧？佢啟蒙者啊，就係佢中學嘅時候嘅體育老師啊。咁啊，今集節目咧，佢哋師生多年之後咧就重逢啊，就一齊細説下呢個母校點樣影響啊李醫生呢個行醫之路同埋人生觀。咁啊，另外啦，行醫咗30多年啦，李威儀醫生咧。佢亦都憑住自己嘅專業，佢做咗呢個無國界醫生，去到世界好多唔同地方嗰度救災解難。今晚咧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咧佢嘅見聞嘅。咁想認識多啲呢位李威儀醫生咧，就記得留意今晚8:00嘅醫生與你啊！ 李醫生幾好人嘅，即係諗下佢又要去諗下啊點樣幫一啲殘疾人士啦。另外一方面，亦都去咗做無國界醫生，因為我自己覺得無國界醫生其實真係你諗下，你係要留低咗自己喺香港，叫做都幾揾到錢嘅一份人工啦，或者工作啦。咁之後就去到一啲戰亂或者係好貧困嘅地區去幫人，其實唔容易嘅。諗下嗰啲地方係通常都唔係好舒服噶嘛。 是啊，真是危险的地方，所以他愿意付一个很大的代价，他真是有一个救人的心，真的很值得尊敬。 是啊，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啦，亦都系睇下医生究竟系点样帮到佢哋。我其实比较想知佢成个无国界医生嗰个经历嘅。如果可以讲更加多就好啦。咁一定要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文大学研究发现，用 AI 辅助内窥镜技术可以提升消化道癌症的诊断及治疗成效。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教授赵伟仁说，内窥镜是诊断消化道癌症最好的方法，但会有漏诊癌症的风险。中大2021年4月至去年7月期间，将766位接受大肠内窥镜检查的病人，随机配对22位接受内窥镜训练少于3年的医生，或实时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发现使用实时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腺瘤检测率增幅达 13%， 同时能够侦测更多较小及扁平息肉。另外，当发现早期肠胃癌症后，可采用无创内窥镜手术治疗。中大医学院外科学系助理教授叶汉志指出，人工智能会自动识别手术流程及提示手术中的组织结构及路径，提醒医生正确剥离层面同方向，减低造成出血及穿孔的风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持续，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阿什海隆发射多枚火箭弹，但是被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拦截。以军就表示，地面、空中和海军部队继续在加沙展开联合行动，打击哈马斯的目标，并在汉尤尼斯地区击毙哈马斯的指挥官和部分武装分子。以军又说，发现加沙北部的印尼医院和被挟持以色列人质有关联的新证据，只在医院发现一辆挂有以色列车牌的私家车，这架私家车是属于早前被以军误杀的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利库德集团会议上重申，对加沙的行动不会停止，直至实现目标。塞尔维亚继续有民众示威抗议大选结果，几千名示威者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建筑物前面集会，又游行到一间相信扣押被捕示威者的警署。反对派联盟的支持者当地星期日晚冲击政府大楼，警方出动胡椒喷雾等驱散，警方说扣留38人，又说冲突中有8名警员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总统姆士奇说，有些人企图发动颜色革命，但未有成功。塞尔维亚的盟友俄罗斯说，有外国支持的势力企图挑起事端。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说，感谢俄罗斯情报部门提供有关反对派活动的情报。选举委员会早前公布，在本月17号的国会选举，执政塞尔维亚进步党取得46%选票胜出，示威者指控执政党舞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较多，气温逐渐回升，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一首歌咧，系好多人添嘅，已经变咗系禁歌，唔再唱啦。 你 惊 唔惊？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又要乜嘢咁多唱？ 但系呢首歌真系唱到搞掂。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到12:00，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天团 Kinkuru 隔了四年终于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集，在里面我们找得到多首重新录制和编曲的音乐歌曲，可以说感受得到不同年代他们的音乐风格原来的而且确有所改变。今个星期找到了这一首来自他们的阿修罗，全新的作品也是来自他们游戏广告的主题曲。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Asura》，阿修罗来自 Kinkuru。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 Up Feel 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im Up Beauty 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 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因爱而聚，国剧830追光者， 剧集以民间公益救援组织为题材，讲述罗本、洪飞、周明明等人加入了远方公益救援队，在青山队长的严格训练之下成为救援队员，一次次参与各种的抢险救灾行动。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晨光Morning Call， 拆礼物日的早上9:38，晨光Morning Call都要同听众一起倾倾电话，讲声圣诞快乐，送下祝福俾你哋。今日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听众朋友啦，早晨，早晨， 早晨 ，Shelly， 早晨 ，Shelly， 早晨啦，早晨啦，咁多位早晨，同你哋讲声圣诞快乐先， 圣诞快乐，咁啊，有冇去边度玩啊？你 冇啊，琴日去咗圣诞老人村。 喂、哦，圣诞老人村 系边一头啊？ 系咪赤柱噶？我想问。 你电台介绍噶嘛？ 系咪赤柱噶？圣诞老人村。 不过去到有啲失望，因为 喺边？ 唔系想象中咁啦，同埋冇得闲入去咯。 哦，喺边度啊？圣诞老人村 边一区啊？ 系啊系啊。赤柱啊？ 香港嗰边。 香港嗰边嘅。 你咧今次就去咗美食。 嗰边。 哦，美食嗰边咁啊，买好多好嘢食咁系咪 ，Shelly 吓？ 冇啊，我哋谂住夜晚去公展噶嘛。 哦，哇，你真系琴日系 玩足全日， 系咁辣喎，系咯，周围玩喎、 啊、 你，好开心啊！系嘛？ 借咗啦，已經誒，因為大朋友佢好攰，好攰啦，咁所以就食完食嘢最麻煩咯。 因為周圍都多人，係咪啊？ 係啊，度度都冇位啊！ 哇！冇位都係好事嚟嘅，某程度即係代表都 好 位啦，旺場啊嘛。 係啊，咁出資就去咗食泰國， 泰國餐。 通常都係咁嘅。西式嘅节日咧就食啲东南亚嘢， 系 中式嘅节日咧就食西餐， 啱咁啱。其实我寻日朝头早都取咗几个点心， 系咪？ 因为唔使排队， 系咯。 我哋朝早咧都有去饮茶， 系啊系， 系啊，所以所有嘅嘢寻日一日，好好忙啊， 系 犀利啊。 去啊，夜晚黑食嘢之前咧。又去咗寵物嗰個咧公園仔咧，好玩啊！哇，我見到只狗大到好似只馬仔咁嘅。 哎呀， 咁犀利！ 我都有見過類似嘅狗，真係咁大隻。其實早幾年咧喺電台每年都會嚟一次嘅，好似唔知三台定四台嘅 訪問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有我有見過 狗主定訪問只狗？ 訪問個狗主啦，梗係。 可能只狗都會識得， 只狗可能都會 參與 一聲嘅， 表達少少啊嘛，係咪先？ 係啊，我嗰陣時想摸只狗仔嘅。咁啊，俾个外籍人士嘅主人咧就喝止我， 佢 你唔可以咁摸住佢， 属于佢嘅年少电台 冇 错， 呢个真系要讲啊，因为佢话你冇同我只狗仔咧倾过偈，你唔可以摸佢啊。跟住我就同佢倾咗几分钟偈之后，先够胆摸佢啦。 都要嘅，识女仔都要咁嘅。 佢个头大过我个头啊，因为 咁 Shelly 都好开心， 所以只系睇咯， 吓远观 睇咯。同埋有時想同佢影相咧，就會問個主人可唔可以影張相。 咁啱 㗎， 係啊係啊係啊！你諗下，你同人哋個小朋友影相，你都問過人哋屋企人啦，係咪啊？係啊。 但係琴日完全冇做到呢啲，因為佢都去咗買嘢食啦，買棉花糖啦，買薯條啦，即係喺嗰個公園仔嗰度。咁我就坐低張台同凳嗰度，等佢哋啦。所以真系见到只狗都唔可以影下佢。 哦，有机会嘅。 见到只金毛已经觉得大噶啦，点知同嗰只相比，哇，真系太犀利啦！嗰只 系啊，嗰啲巨型嗰啲细毛，可能系白雪雪嗰啲咧，系啊，好得意。好啦，嗱，咁啊，我唔知道你琴日有冇斩获啦？你又去呢个冬日美食节，又去公展会咁样，入晒场。 会啊， 最后去唔切系嘛？去唔切啊？择日重赛咯，公展会玩个几月嘅系咪先？ 系啊， 系啊。 咁啊，讲得太多啦，咁我就想祝福下先啦，因为我有我细佬啦，我弟夫啦，阿 Ben 同 Candy， 咁啊，仲有阿莎莎，仲有 Kitty， 咁佢哋嘅身体咧就有抱恙啦，咁啊，祝佢哋快啲好翻啦，莎莎快啲出院啦，咁。就跟住就祝福所有人都世界和平啊温饱呢啲例牌都要讲㗎啦。多谢你哋呢就俾个大气电波我就讲讲添。咁12月2号就係阿 Wing， 我新抱仔生日。咁跟住就係14号我自己啦，新历就我自己同埋阿 Pinky 同埋阿容山都係三个都係一齐嗰日嘅。 哇， 是啊，同月同日。咁就跟住係23号我同學奉禅。咁就或者我冇寫低或者漏咗唔得。总之12月生日又好，几时生日都係喎，阿雅敏。雅韵好似系12月10。 你一路讲一路有啲新嘅名字出嚟喎， 系啊 系啊 ，call 紧字啲咩名？ 系啦，即刻记住先系嘛？ 系今日就系个最好嘅礼物咧，就系你哋送俾我。今日系我农历嘅生日。 哦，系啊，生日快乐！ 多谢。嗱，祝愿咧个个普天同庆啦。今年有个咁好气氛嘅白色 雖然唔係白色，但係好動我到。 係啊， 好多年未試過個聖誕氣氛咁好喎。 九年啊，啲文頭話九年， 九年最凍嘅咁樣。 我覺得好耐啊。係 啊， 係咁啊，凍冰冰先過節有氣氛啊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又多啲藉口又俾大家叫做一家人聚埋一齊温暖一啲啦，係咪？ 係啦，多謝多謝所有我啲仔女啊，我嗰、那个琴日同阿森华仔小鹿就手牵手，呢几日都手牵手，好窝心，好温馨，系啊，系啊，多谢佢先啦。咁仲有最主要、最主要都系咧，我今朝可以收到你哋个台，一向都好难收，好难收。系啊， 系 啊，真系好好礼物，多谢你哋先， 多谢你啊 ，Shelly， 好多谢你咧，同我哋分享你咁多喜悦啊，都希望你继续温馨啦，继续好开心。 Shelly， 我要讲一样嘢，其实咧，除咗传统嘅收音机咧，我哋香港电台咧，仲有一个流动应用程式嘅，系啊，你可以透过 APP。即系 app 咧去收听，即系除非你话喂唔系屋企咧，网络都唔系好吸力噶，争啲噶咁样。咁如果唔系用 A P P 听咧，咁收听嘅机率咧就会再高一啲啦。啱唔啱啊 ，Shelly？ 就要等下新物仔帮我啦。 计啦，计啦，呢啲做冬啊、团年啊，最好就系攞部手机俾个仔。喂，阿仔，我部手机咧 send 唔到嘢出去啊。是吗 他得几岁啫。 是吗他要他得几岁。 可能他已经好劲㗎啦。 是啦叻过你啊玩电话。嗱比如咁我哋一起听歌啦有呢个圣诞嘅作品啊。好啊。多谢晒你。好大家咁话拜拜。 多谢。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the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Children listen to the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 Oh,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every time I write a Christmas card, I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cappella 式嘅圣诞歌咧都几有趣喎。 系啊，当年呢一张碟一出嘅时候咧，都成为咗当年嘅 Billboard Number One 噶，听过 Pentatonics 版本嘅 White Christmas。 我会唔会有机会咧？他知有一日有机会喺度喺侧边呼成埋一个 a cappella 手咧？ 有嘅， 你喺即侧边 Shubby Doo Wapa 咁样都系啊 ，Shubby Doo Beatbox 嗰啲啊， 好难噶，要 嗰啲好难 啊， 人人生想玩一次啊呢个， 你做电台其实啲咬字咬得好清。好清晰嘅话你都可以 beatbox 得到嘅应该。 好、 啊、 加油加油。 自己下 好是我2024年目标。 咪再囉。 我要成为一个 a cappella 手。 好 似你音 先。想象 緊要试咗音先。 好嗱今日我哋除咗神光 Morning Call 之外呢咁亦都有空中点唱嘅。咁假期嘛所以我哋有多啲嘅听众呢透过我哋95周年嘅网页呢就留言俾我哋。咁可以呢一齐点唱㗎喎。咁其中有肥猫你嘅点唱。佢就话呢点俾佢最爱嘅屋企人啦妈妈啦。阿仔日俊啦，老公志荣同埋各位兄弟姊妹同埋屋企人，以及咧点埋俾自己嘅，咁亦都话到咯，祝妈妈咧身壮力健，无忧无虑，好紧要啊呢、這个无忧无虑啊！今日阿仔俊咧就开心快乐啦，享受自己嘅人生路。咁啊，至于老公咯，最爱老公嘅志荣咧就要身体健康，跟住嗰个都系重中之重。努力赚钱， 呢、這 个重要啦，呢、這个梗系重要啦，系啦，各位兄弟姊妹咧，亦都屋企就系融融洽洽嘅，最紧要就系快乐。面对困难咧，就一齐携手度过。咁啊，祝自己亦都可以咧帮助到有需要嘅人。呢个祝自己 好 好、 啊， 系啊，即系佢祝自己系。帮到有需要嘅人， 佢应该已经不嬲有帮开嘅， 冇错。 跟住继续可以帮到 想帮多啲， 好嘢， 好嘢， 叻叻。仲有 Anson 嘅点唱 ，Anson 就话咧，一完咗个 Christmas holiday 啊，就系学校嘅大考啦、 嗯。 希望喺考试前唔好病，同埋期望喺 exam 中有好成绩。 跟住就系 Crystal 咯，咁佢咧就话到啦，想点佢原本想点啊哥哥张国荣嘅 Monica 噶吓，咁话到呢首歌咧就系佢哥哥啦，同埋妈妈都好中意嘅，因为咧受到嘅影响啦，咁、嗯、啊中意就哥哥嘅歌曲嘅，咁所以就想表达一下咁样。 系咁啊，另外咧，仲有我应该系读 G E 啊，读阿姐啊，定话系点样样咧？佢又想点俾所有香港人听？嗰、句祝愿咧就 系 成功嘅。加油！唔成功嘅就想下屋企人、哦。 系咁啊，郭乐嘅点唱佢就话到啦，多谢喺人生入边啦，咁啊，迷茫当中出现过帮助佢嘅朋友，鼓励过佢，安慰过佢嘅、大家咧都好似天使一样明白佢，所以祝福所有人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饮食图鉴咧，咁啊知道大家今天公众假期啊，咁啊有啲朋友就寻日开完 party 之后咧，未够、今日继续。 系 咁啊，有一个嘅小食咧，其实都几适合咧，今日用简单嘅方式咧去到整嘅。 系咪用寻日食剩嗰啲嘢噶？ 唔系啊，要落街市买嘅呢、這个。好啦，咁啊先准备定嗰啲冰鲜鸡翼啦，咁啊得噶啦。咁啊我自己就中意买啲无激素嘅、通常屋企你有小朋友都系咁噶啦，咁啊加多几蚊买啲无激素嘅、好啦，咁你准备定。啲雞翼之後啦，咁啊將佢溶雪啦，咁咧你就要用少少技巧，咁啊其實你用隻手捉住隻雞翼，然後咧你再用另外一隻手就褪佢嗰條骨出嚟咧、其實一褪咧都可以將佢成條骨咧就褪出嚟噶嚇，咁、你想再有簡單啲嘅，你就將佢個骨落一把落鉸剪剪一下，咁嗰兩條骨咧就好容易咧就褪曬出嚟嘅。好啦，當你將兩條骨咧褪咗出嚟之後啦，咁你就可以開始咧就做一啲醃嘅工序。咁但係另外仲要準備多一樣嘢咧，就係嗰啲又係我最中意嘅其中一樣啊，都唔止一次用噶啦，就嗰啲蝦滑啊，又嚟啦蝦滑，係啊，因為細路仔即係蝦滑啊、墨魚滑呢啲咧彈下口啊，然後又甜甜地，佢哋就好中意。再加上醃一醃啊，落少少胡椒粉，落少少豉油嘅話咧，就開始變成啲好野味嘅食物啦。咁今次咧就蝦滑同埋呢一个鸡翼，咁啊听到就将个鸡翼咧就已经褪咗个骨出嚟，大概都估到啦。咁、有少少似咧就系喺日本嘅居酒郎，经常都会食到一味餸咧，就系明太子酿鸡翼。 哦， 类似就系咁样啦。咁、今次我哋就将呢个鸡翼嘅骨咧褪咗出嚟之后啦，咁啊个鸡翼咧，你就要将佢咧就腌啦。咁啊腌嘅时间咧都系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啊亦都准备定几片嘅姜先啦。咁啊亦都准备定生抽。蚝油同埋呢一个嘅盐嘅，咁放喺个碟上面，就将以上所讲嘅材料咧就放晒上去啦。好啦，放晒上去之后咧，我再准备多一样嘢，专系放小朋友嘅。 食唔食到味咧，就食唔到嘅。不過佢哋見到你落過呢一樣嘢，佢哋都會哇，就覺得今日好有 happy 嘅感覺，就係呢一個黑色嘅可樂汽水啦。 哦， 咁你啲小朋友啦， 黑色嘅，我想問，哦、即係健康啲咁樣。 唔係健康噶，你擺得落去都唔諗住佢好健康噶啦。 哦、，sorry， 我以為你個罐黑色 無糖嗰只、 就是，我以為你講無糖嗰只，你簡單啲講就係、是啊、我知你講 黑色汽水咁。咁你倒落去啦，咁啊甜甜地，其實都係攞佢嘅甜度啫。咁所以你見我冇落糖啊嘛，頭先、嗯，因為呢罐嘢都已經 有佢啦。 系啦，因为呢罐嘢本身都已经超标噶啦，啲、糖。 居民用咗呢一种嘅汽水咧，啲鸡肉系会弹口啲噶、哦， 同埋咧真系会香口啲噶、哦，好、奇怪。我喺若干年前，我记得仲有读书嘅时候啊，我妈妈已经会攞呢一个汽水咧去到煮鸡翼嘅。咁嗰阵时系啱啱有厨师就攞呢个鸡翼咧去到煮，攞呢个汽水去煮鸡翼嘅。咁、以前就觉得好匪夷所思嘅，咁但系而家自己都会煮餸咧，就会觉得的而且确系多咗一個層次嘅感覺，嗰種甜度咧係唔錯啊嚇！好啦，咁然後咧就將以上嘅嘢就倒埋一齊，因為我哋已經有落埋呢啲汽水落去啦，咁你就浸佢啦，咁啊大概浸佢二十分鐘，即係好似醃佢咁樣啦。咁二十分鐘之後咧，就可以將嗰啲嘅冇咗氣嘅汽水就倒曬佢啦。咁嗰啲雞翼咧就可以放喺個焗爐，或者你屋企有氣炸鍋嘅，咁你就可以放喺個鍋個碟上邊啦。咁如果你係氣炸鍋嘅話，你就準備定180度嘅嗰個 setting 啦，就20分鐘，咁你就去炸佢咁樣。咁、如果你焗爐嘅話咧，我都會預翻係大概180至200度，咁大概都係20至30分鐘。咁我就會預熱咗個爐焗爐先嘅，咁你就放入去，咁焗完之後出嚟咧。最緊要一樣嘢，因為今日咧係 Boxing Day 嘛，咁亦都係多小朋友啦，所以咧我亦都會買埋嗰啲 barbecue 嘅蜜糖，搽埋喺上邊，哇，仲有得輸啊！今次個個都食到舐舐脷啊！你用手食嘅話咧，啜埋啲手指上面嗰啲蜜糖添啊！ 我的享樂時代。 好快速同大家跟进下圣诞档期有咩电影啦、上映啦。咁啊，其实今年咧圣诞档期咧就比我想象中系有少少黯然失色嘅，又调翻转头咧就系、是、可能之前睇嘅咧已经睇咗啊，包括嗰个朱古力掌门人嘅前传啦，系啦，咁啊呢一套就电影网站都评最高分噶啦吓， 我都真心推介，真系一家大细睇系冇得输。 即系同埋大家又喜欢睇阿甜茶嘅演技啦，系啊，被誉为呢、這个。甜茶，即系一个男人叫佢甜茶， 系啦， 系啦咁样。咁与此同时就主题乐园电影都有嘅，有呢、這个星愿奇缘啦，都应该系小朋友好中意睇嘅嗰一 type 嘅叫做正能量电影。睇完之后咧就会对未来充满希冀啊，会充满幻想啊咁样。 呢一套居民用咗100年嘅时间打造嘅电影咧、真系有好多隐形嘅老鼠喺入边嘅，咁、就可以睇下唔同嘅电影情节当中都可以留意一下，咦，原来咁样又砌咗一个老鼠头出嚟，咦，咁样又见得到佢隐形咗一啲寓意喺入边嘅， 即系有好多彩蛋嘅，系咪啊？咁但系咧，我一定要讲呢一部咧，就系、是、被誉为呢、這个 DC Universe 最后一部电影啦，亦都系评分最差嘅一部电影啦，亦、都系多次修改一部电影啦。就是、水行俠二啦，咁、你知道水行俠咧出咗乜嘢事噶啦？就 係、 因為個女主角咧就係同阿詹妮特普咧 打曬官司， 打曬官司咧就將佢咧即係好多戲份要重剪嘅，即係話根本就唔俾佢去演出啦咁樣，因為 DC Universe 你都知道最後我哋都見唔到事件嘅真相啊。咁、當然即係勝訴就係詹妮特普勝訴啦。咁但係那邊想我扯遠少少咧，阿征服者康咧。早两日咧又出咗事啦， 系、 又俾人拉咗啦。咁咧依家咧即系最大机会就系裁定啊征服者康啦，即系阿 Majors 啦，就系、是叫做有虐待另一半嘅迹象出现咗。咁、就喺个 Marvel Universe 入边咧，又会咧冚掉重启啦。 系啊， 咁咧首先我讲翻呢个水行侠咧。呢部电影咧，应该系有机会大家睇嘅 DC Universe 入边最后一部啦，即系佢新整呢个正义联盟入边嘅最后一部电影，又再加上呢一部电影咧，有机会成为个历史评分最低，因为咧睇翻今次咧呢个正义联盟嘅重启啦，其实最受欢迎咧就已经系水行侠一噶啦。其他咧系完全系入唔到票房嘅指标嘅、基本上，咁、所以咧呢一件事都令到好大家好失望啦，好尴尬嘅一个收尾啦，因为拍咗好耐啦，同埋睇过呢一部电影嘅人咧，全部都觉得哇！ 一部是一部点的电影来的这样啊，即是有少少失望的、啊、我不讲伏味龙啦，但是你说喂、我想圆梦、啊、看回这一集、啊、这样、啊、那有没有机会呢？可能都未必有机会，因为入面大幅剪、啊、因为专利特普之前的女朋友呢、啊、她所有戏份都剪走了，那整套戏呢冇女主角啦， 就净系得阿 Jason Momoa 啦。 唉，同埋个坏人咧、啊，好似文说都冇乜发挥空间啊。 哎呀， 咁所以咧， 睇到啲乜嘢咧？嗬， 真系唔知道啦吓。咁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你话圣诞档期拣你睇咧，今年都未必系上着啊吓，反而揾间好嘅餐厅食食佢仲开心。